于侵犯行为，正了解原因。北韩军方表示，一艘南韩舰艇在凌晨3:50越过西部海域2.5公里至5公里范围，北韩发射10枚火箭示警。韩联社报道，在今年3月，白令岛附近海域有一艘北韩船只和一艘紧随其后的警备艇越过北方界线。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天色大致良好和干燥。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525点，跌685点，总成交金额385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6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1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14.6跌十，啱转咗系214.4跌18.4。阿里巴巴63.啱转咗系63.5跌6.5。美团130元跌11.6。盈富基金16.17，啱转咗系16.16跌7.1。网易93.6跌2.4。友邦保险62.5跌3.45。招商银行28.35跌0.8。比亚迪股份188.9跌6.5。京东集团150.1跌13.2。恒生中国企业53.1跌2.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886，瑞士法郎7.855，澳元4.987，加元5.738，新西兰元4.51，欧元7.719。每百日元对港元5.2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382。日经平均指数报27,156点，升265点。港金报15,520元，升3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3.19美元，卖出1,65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西贡公路啊，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由于有交通意外，咁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出九龙咧都系挤塞噶，咁但系就冇半个钟头前嘅车龙咁长啦。咁但系龙尾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爱月楼，去西贡方向车龙排到去窝尾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出九龙咧都仲系挤塞，咁车龙咧虽然话冇半个钟头前咁长啦，咁但系其实都好长噶，而家排到去大网仔路啦，近住爱月楼对出，咁入西贡方向龙尾排到去窝尾。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扫管笏。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扫管笏。咁揸车朋友赶时间嘅话咧，咁呢个时间就最好改行青山公路啦，或者其他道路出九龙啊。咁而家龙尾就喺扫管笏对出。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马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卫理道一段挤塞，龙尾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骏发花园。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被判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嘅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咗啦，快啲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系边位啊？ 系人都知噶啦。 真系开心啊！ 正 啊！阿马面长，马面长真 系 好笑。 其实好明显嘅就系佢唔记得咗自己个名，即系佢讲完佢自己今日咧，佢每日都会写啲嘢。 同埋你听翻重温啦，阿马面长咧嗰个节奏始终系慢几拍。 系咪啊？我都话 大家好，我系马面长。 系 大牛啊！ 哦，得 OK， 好，OK， 好，嗯，好，咁啊慢落去啦吓，马上慢啦吓，叫做 慢活啊 ！OK， 佢咪就系做紧呢样嘢咯，系咪先？你咁快嘅啫， 人哋名校叫馬利曼，你叫馬面曼啦，好唔好 ？OK， 哇，你唔好同 人哋咁樣噶， 喂，人哋好中， 人哋比啊， 大家好中意我哋個校長嗰個環節、嗯、啊，啲人已經問緊啦，哎，我間學校校長都好叻噶，不如你揾佢啊，咁樣， 哎，咁就要多謝你啦，咁就多謝你啦，因為其實我哋而家嘅即係你又知唔知嘅、啊，你咪就係馬面長咯，我唔好似你咁唔記得你自己嘅名㗎， 點解人哋幫你介紹佢做你代言人咧？你自己講 啊，唔係，咁我係想讚佢嘅，咁就你又知唔知嘅？而家嘅校長編嘅話，亦都要多謝你，係、嗯、啦，幫我哋咧就去約好多唔同類型嘅校長咧、嗯、上到嚟。我覺得最開心仲要係乜嘢咧？有好多嗰啲舊會嗰啲咪校友啊，佢、嗯、聽到之後嘅咧、 啊、 會打電話嚟點唱嘅， 冇錯， 亦都會喺上面嗰度咧會有一啲嘅留言嘅，咁樣咪幾好咯。 好似上個星期基督書院啊，哇！原來咧佢哋舊校舍咧九龍城好、嗯、多年嘅呢間學校， 係啊， 搬咗去沙田，咁跟住咧佢都又話俾阿馮校長聽， 嗯， 喂，你留意一下點。咁唱咧，有你嘅、嗯、即系可能未必系 救生， 佢救生， 系啊， 救 生嚟 嘅，救生 系 点唱俾你听嘅， 冇错， 好开心， 冇错冇错，我哋希望可以咧做一个咧，好似系嗰啲黏合剂啊、嗯，就将所有嗰啲吓，即系分散咗，佢哋校长也好，朋友也好，点样都好， 搵翻晒翻嚟， 就喺我哋嘅风吹云里，咪黐埋一齐， 聚集一齐。再令呢個大家庭更加開心，嗯、我哋每一日咧，除咗開心咧，又學到嘢啦嚇。從校長身上咧，好多好得意嘅問題啦，咁、嗯、樣都係希望每一個禮拜五咧，可以帶嚟啲 驚喜。係啦，黐埋一齊有兩個黐嘅，即係佢黏合埋一齊嘅話，同埋就係黐線嗰個黐。 嗰、那個黐咗好耐啦，第一個黐咗好耐。 你黐線係乜嘢解啊？ 我講緊我自己啫，係啊，好 crazy 啊， 係 啊，即係好開心啊，咁樣係咪？ 冇錯， 中意做自己就做自己。 有時難得糊塗嘛，或者唔用黐線型啦、糊塗啦，即係有啲嘢睇得太清楚咧，有時好辛苦嘅。嗯、啊，系咪啊？好啦，咁啊，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今日节目咧，除咗有呢个淑女关注组有古文之外，仲有啲乜嘢啊？今日仲讲戏讲 电影啦， 讲电影啦， 系啊。 两位拍档，我话俾你听啊，呢个礼拜咧，我真系咧打破咗我过去我谂五年啊嘅习惯啊，系啦，因为咧 习惯啊， 就系我日假日咧，我就唔行公司嘅，即系唔行商场嘅， 唔 shopping， 系啦，因为好多时咧。我一經過啲商場，我見到嗰啲排隊嘅車龍啊，見到啲人咧、嗯，我就有少少嗰啲叫做恐懼症啊，嗯、我就唔係好想去，因為試過有一兩次啫，等好耐。咁、嗯、你知道我性格啦， 發脾氣啦， 你有個名噶嘛，叫心急人上。 係啊， 係咪啊？佢有個入 遲一分鐘佢都唔高興， 我係會想走噶嘛。 啊、 好啦，咁但係我今禮拜終於放下呢一個嘅恐懼症咧， 恭喜你啊！ 擁抱呢一個商場，終於行下，好似感覺上咧做翻個正常嘅都市人咁樣。同埋有啲嘢咧，我發覺只要我能夠改變少少咧，就完全冇曬嗰種擔心。係乜嘢咧？ 恭喜你喎、啊！ 係啦，嗱叻啦！我以前咧。当我去呢一个商场嘅时候咧， 系掹呢样嘢啫嘛。 系啊，佢永远就喺新地方。 你将嗰样嘢去剔除咗佢。 个停车场喺边啊？边度得停啊？ 唔系啊，我知喺边度嘅。但系通常我去之前，我已经谂紧，拍唔到点算？拍唔到点算？即系嗰样嘢原来系好唔舒服。 佢唔系讲紧你讲紧嗰样嘢，佢担心嗰样嘢嘅咋。总之佢架车，佢就会觉得好麻烦。嗱、 嗯， 即系佢去边度也好嘅话，就要摆低架车， 就要 想 那樣 或者系又等唔到位嗰啲呢啲又。 你我谂你都经历过呢样嘢啦。 我经历过，所以 你上次 exactly 就兜唔搵唔到车位啊嘛，旺角。后屘你就解决咗呢个问题。 唔系到最尾嘅时候睇唔到戏嘛？ 系咯， 我买咗飞都睇唔到戏。 因为又系因为 停 车场 嘅问题啊嘛。因为我一路兜去嘅就系唔同嘅停车场嘅时候，啊喺某一个嘅 app 嗰度，佢话俾我听，嗰个停车场系完全仲系仍然系存在嘅。我去到嗰时候原来拆咗啦， 好多嗰啲不能进 车，离晒谱啊！我觉得 佢哋冇 update， 冇 update， 佢哋冇 update 啊！就因为咁啫嘛，咁所以我兜嚟兜去嘅话，咪又系搵唔到位咯，搵唔到位仲要落雨，又啲车位又全部都 满晒。你 订 咗飞， 我订咗飞， 系啊，双重唔开心， 都冇计啦， 冇唔开心。所以我嗰次嘅就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学习咗。 嘅，就有時有好多嘢咧，冇、辦法啦，你就要接受咯。 咁、我就今次終於咧，因為屋企人話喂一齊睇出戲啦。嗱，以前我就會我車落去啦，唔想逼啊，咁啊車劈低佢就走噶啦，咁樣幾次都係咁。今次好啦，一齊咧，咁套嘢幾好睇嘅。有陣喺講戲嘅時候再講啦。 非常好。 咁但係我就唔揸車啦，今次就真係坐呢、一個。的士去，因為其實都很近嘅啫。咁果然咧個心情咧完全唔同嘅，即係同之前自己揸車就死啦，有冇位啊？有冇位啊？一定要有位啊！嗱，咁我嗰日去到咧係有位嘅，即係因為好早啊，睇好早場，但係咧都排曬隊啦。咁對於我嚟講，都已經有少少。哎，好彩， 系啦，虽 然有位，但系都有车龙嘅，咁我好彩唔揸车啫。咁同埋咧就系话咧，哇，原来咧冇嗰种负担咧，你会觉得个人咧又唔会赶住走啊？点解我赶住走咧？嗱，我哋啲好婆仔嘅，计下，哇，喺、我哋得两个钟头免费泊车，行多一个钟有几多钱？咁样啊嘛，咁、于是我就尽情行，尽情行。 有冇买嘢啊？ 梗系有啦，同埋咧发觉咧，原来咧。星期日可能而家亦都少咗游客啦，都唔系咁咁唔舒服啊，都好多商店都好有多人嘅，但系你会买到嘢同埋行到咯。咁我觉得系好开心嘅嘢。 嗱，我听闻过嘅就系话，而家市面究竟系点样嘅一个情况咧？就系话唔好以为啊，好多人，因为咧有好多咧都已经冲咗出去咧，去咗放假啦。 系啊， 咁、已 经 系走咗一批噶啦。 冇错。 咁啊，另外仲有一样嘢嘅就系话，我甚至乎有一啲嘅朋友咧，可能要去 book 一啲嘅餐厅系 waiting list。竟然嘅就係話冇啦，而家你打電話去嗰啲餐廳嘅話咧，佢係睇下有啲人好可能嘅就係講緊一個月前、三個月前佢已經 book 咗，但係佢而家佢飛咗、所以咧佢就會將嗰個期咧訂翻出嚟，所以咧有好多嘅就執死雞嘅情況嘅。如果你話嗰啲嘅以往嚟講係要 book 好耐嘅餐廳，你不妨而家可以打電話去同佢傾傾，因為有好多時候有呢啲嘅就係放翻出嚟嘅期嗰，你係可以去食嗰啲咩 omakase 啊或者啲咩嘢 嘅。咁啊正啊， 係啦，即係個情況唔係好似大家所講嘅。 如果商場你食嘢又要排隊，因為以前我哋真係經歷過咁啊，飲茶排兩個鐘嗰啲，食嘢又排隊，停車又排隊，跟住行鋪頭好多人，你會好猛噶嘛。好啦，我琴日睇完戲啦，咁喺埋嗰度食一間 OK 嘅幾好嘅西餐廳，半間都冇人嘅，即係入到去任你揀位，咁你會覺得原來假期而家可以嘅，即係都係可以做翻一個咧，去同呢一個城市嚇接下鬼啊，消下費啊咁樣。 你上個禮拜星期日喎、 星期日 啦，星期日喎，平時你邊有夠膽諗？谂都唔敢 谂啊！系啊，半间餐厅都系吉嘅，咁我唔知啊，亦都因为嗰间餐厅系偏贵，咁我谂啊，唉，落唔落一次算啦。 系，咁你琴日有冇猛整嘢啊？ 有， 你日日都有猛整嘢嘅。 有， 系啊，琴日有猛整咩？一系就有黑仔嘢，一系有 猛 整 嘢就系琴日嘅星期日，今日要翻工。讲下笑啫，讲下笑，我应对下你啫。点啊？阿马老师，你琴日点啊？有冇同妈咪去饮茶？ 系冇。 有冇行山啊？你？ 琴日冇。 哦。 琴日有其他嘢忙，所以唔系行山。 系啊系啊，你两日都有， 系 啊 系 啊 系 啊，下一次咧， 朋友已经同我讲咗啦，就叫我由筲箕湾行去石澳，我做定功课， 要几耐啊？想问， 佢话嗱，可长可短，因为咧佢话咧， 可长可短，咪路线一样， 因为佢个体力咯。 唔係，佢嘅意思就係話，如果你行下停下，睇下啲植物啊，就會耐少少嘅，係啊。咁我覺得，咦，正喎！ 即係一條氣咁行，定係嘅就係行下又停下，間唔中又可能食下嘢，又野下餐咁樣。 唔係，因為我真係覺得石澳一個好。 不如你舉起支旗啊！ 嚇點解啊？ 有冇人一齊跟啊嘛？即係我覺得，如果有即係譬如我都有少，其實我上次都有少少想去。 你啲真係啊！即係我上次去嗰個鹿頸， 因為其實我係唔識路，同埋係冇人陪啫嘛。如果有呢、這個，譬如阿馬小強，你揈揈旗仔咁，我可能會跟埋你去咧。 但係我俾唔俾你跟係另一件事喎。 你有得俾我， 你 有得 跟啊？ 你有得唔俾我跟咩？條路你買，此路是我開啊！ 好笑啊！好似細路，條路你買咗。 咁係啊嘛！ 你喺前面。我喺后边行，我关你鬼事。 你约九点钟，我约九点钟，但你又你行，我又我行啫嘛。行山就有呢一样嘢好啦。 你买咗个衫， 各自收围，系咪先？你如果你巴闭咩？你行过一次之后， 巴闭 挂咗两次啦， 系咪啊？使唔使铺红地毡俾你啊？成 条 路 冇猛冇 猛，我冇猛。 因为周末点啊？要周末？ 我呢个周末其实都系忙嘅，咁但系因为屋企咧就有少少嘅装修工程。咁但我就整得好开心，因为就个外墙咧，我哋就唔系太中意之前嗰个装修咧，就整到啲墙太滑，我哋中意佢有一啲 raw raw 地嘅感觉。咁所以咧就已经系开始咗咧，就系上个礼拜咁啊，我男朋友开始咧就系自己去抿嗰啲墙啊，即系好似系 自己整， 其实系一种好简单嘅 DIY 嚟嘅咋。 你只會去買一啲類似係好似係石屎嘅嘢，跟住你就將佢就係揾上去你嗰個牆嗰度，咁跟住你就總之你中意嘅就係佢打橫又得，打洞又得，即係你刮啲咩都好，你潑墨又有點樣嘅花法你都可以嘅。咁跟住佢就整完之後嘅話，我就覺得真係幾靚。我哋係整咗呢一個嘅灰色，咁跟住咧完咗之後嘅話咧，就要等佢乾。乾完之後咧，我哋就喺上面嗰度咧就油一陣個 coating， 其實揾嚟防水嘅。咁、 哦、 所以其實琴日咧就去完成埋餘下落嚟嘅一啲部分。咁我就覺得其實成件事係好開心，因為你又飲緊啲啤酒，可能你又聽緊下你自己中意聽嘅音樂。晏晝嘅時間嘅話咧又涼涼地，咁啊喺個花園嗰度，大家就喺度做緊呢啲嘢，好舒服，蚊都唔多、 嗯。 因為其實以前我哋曾經有出過去咧，就會覺得如果夏天咧你就死緊， 係啊， 係俾嗰啲蚊啊或者嗰啲咧嗰啲一粒粒嗰啲黑色嗰啲咧咬到成腳都係， 係 咪冇啊？ 哇！ 咁樣我哋就好開心啊！晏晝成四點零鐘開始，咁啊搞到天黑，啱啱好完成曬， 好開心。 完成完之後，我哋仲要好開心，因為根本已經一早諗定想食啲咩嘢，我哋想食酸菜魚訂埋。啱啱好揸到去整好晒，跟住就拎咗之後，係咪好幸福？ 幸福 所有嘅嘢你覺得好？ 我琴日都覺得好幸福， 是是 即係當我真係好好多年冇真係星期日坐喺一個商場裏面、 嗯、 而又好舒服，食到啲好好食嘅嘢， 一家人一齊，係、 嗯、 咪？ 開心就好 我明，我完全明㗎。咁我啲嘢嘅重要係嗰啲時間啱啱好， 係、 嗯、咪？多一分你都 食完嘢仲可以行一陣 shopping， 又唔會太逼咁樣。 Exactly， 就係因為咁，我嘅男朋友同我講，佢話你知唔知道呢一排其實個天氣非常之好。尤其是夜晚黑個天，唔係講緊係夜晚黑。咁其實佢就係話夜晚黑咧，佢話有一兩次佢放工翻嚟嘅時候咧，佢望上個天咧，啲星星好靚。佢就話有冇興趣？ 星星啦，放工。 係啊，佢十一點幾一點鐘先翻嚟啊。 我仲諗住係見到嗰啲夕陽彩雲啲面啊， 唔 係 嗰啲 星星嚟嘅， 係天上嗰啲星星。係。咁我就話好靚，佢就不如我哋去望星星。咁點知好無奈地咧，就是、我哋食完嘢嘅時候咧，我哋就已經出去咧，揸咗架車出去噶啦。但係落雨。 哦。 咁跟住咧，後屘佢就話 揾個晚。 係啦，佢話點解會咩咧？即係佢會。覺得嗰啲星咁靚咧，其實原來早嗰兩日咧係有獵狐星座嘅流星雨啊，係、 嗯、 啊，咁跟住咧我哋就出咗去，但係點樣都好，我哋話唔緊要，我哋都出一出去，係咪？我哋睇唔到星星，但係唔重要，就去咗 有 某一間嘅冇錯便利店，每人買一條雪條，坐喺架車度食， 太正啦， 太 正 啦，正啊， 太正啦， 翻屋企刷牙瞓覺。 我都試過，好多年之前係同小女朋友咧揸去啲海灘咧，就咁停喺度咧傾下偈，聽下音樂， 係啊，唔使講。 唔使講嘢， 係 咪 啊？ 馬老師，你下次試下同阿馬小玲即係進行呢啲浪漫運動。你成日都講翻以前嗰啲，啲唔該，而家馬小玲 我都覺得 係 啊。 馬小玲好似 冇咗， 好似佢而家 當 佢好似扮單身一族咁樣樣，成日都話以前啲小女朋友，以前啲小女朋友。咁而家呢個點先咧？ 其實馬小玲係咪 virtual reality？ 可能好似葉歌叫咩歌？小芳話 Little Life。 哦 ，Little Life。 到底有冇呢个人？ 有冇呢个人嘅咧？嗱，喺度笑啦。 定系 马 小玲其 实 一条金鱼嚟咧？ 定系一只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第三季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结果，按年增长 3.9%， 比第二季的 0.4% 大幅反弹，按季亦都同样增长 3.9%。头三季按年增长 3%， 比上半年加快 0.5%。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加快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措施，国民经济顶住压力持续恢复，第三季经济恢复向好，明显好过第二季，生产需求持续改善，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到访巴林，与当地官员会面，讨论退休保障、环球经济、金融等议题，亦都与巴林财金官员讨论加强双边经贸联系。陈茂波向与会者介绍香港作为通往内地门户的独特地位和优势，希望巴林的金融服务和企业充分利用香港这个平台，把握内地尤其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亚洲新兴市场的庞大发展机遇。他又介绍施政报告中有关抢企业抢人才的措施，欢迎当地的企业和人才来港发展。陈茂波结束在巴林马纳马的行程之后，会转向沙特阿拉伯利雅德访问。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表示，东铁线过海段通车之后，对整体铁路网络带来正面影响，亦都令到屯门线和荃湾线舒缓很多，但长远要研究会不会有一些地带仍然出现樽颈，例如在铁路方面会研究在锦田附近经葵涌连接至九龙塘站的中铁线。公路方面就建议在大埔兴建沙田绕道去到荔枝角，以舒缓吐露港公路的挤塞情况。施政报告提出兴建三条主要干道和三条策略铁路，对于哪一个项目会优先进行，林世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涉及的六个项目会在今年年底咨询公众，到明年年底整合意见和分析，再整合出整体蓝图。南韩新增14302宗新冠确诊病例，累计确诊2531万多宗，另外新增10宗死亡病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自今个月21号起，连续4日比前一个星期增加，呈现增长趋势。专家预测，疫情可能在11月至到12月重新回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天色大致良好同埋干燥。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564点，跌648点，总成交金额58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3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85点，跌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17.6，跌15.2；阿里巴巴63.7，跌5.9；美团130.2，跌11.4。盈富基金16.21，跌6.6；友邦保险62.65，跌3.3；网易93.45，跌2.55；京东集团149.2，跌14.1；恒生中国企业53.3，跌2.5；比亚迪股份189.3，跌6.1；港交所241.4，跌1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8.9，瑞士法郎0.999，加元1.368，人民币7.254，英镑对美元1.132，欧元对美元0.984，澳元对美元0.63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日经平均指数报27156点，升266点。港金报15520蚊，升3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4.37美元，卖出1654.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西贡公路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场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出九龙方向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大环对出。咁入西贡方向，龙尾就喺窝尾。咁再重复多次啊！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有交通意外，咁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咁出九龙方向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大环。去西贡方向，龙尾就喺窝尾对出。咁另外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车龙排翻去收费广场对出。就是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龙尾就在收费广场。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只是近住小榄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再讲一次啦，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丽景道一带都是挤塞。在新界区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国宝、黄千源、李庚希领衔主演。大考 四月嘅时候，高三嘅同学终于开学啦，大家都做好咗防护措施，重新返校。黄本中呢边有6个学生未能够及时返学，当中包括要打工还债嘅高明宇。究竟高明宇最终能唔能够重返校园呢？ 大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港台电视31。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係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係懂得真正嘅快乐呢，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嗱，喺我哋香港咧，呢个地少人多啦、大家我相信除非你真系好似阿马老师咁几万只豪宅啦，如果唔系咧，收纳一啲嘅用品啊、衣物都系一个 系啊，好头痛啊。 系啦，系啦。咁我睇到一篇文章咧，佢就有个嗰啲咩收纳专家就提议咗十大嘅、不过咧讲完之后咧，我哋想讲下啲奇奇怪怪啊，或者大家有啲咩收纳方法咧咁、样 吓、 第一就柜桶啦，呢、最简单啦吓、即系平时啲衣柜啊，掹出嚟嘅托柜啊咁样啦、第二就系三层柜，即系嗰啲。即系你望到里边系咩嘅，即系类似呢三层柜企喺度呢啲咁样，三层柜咁，所以 都有个书柜咁样， 系啦，都会有嘅三层柜。另外组合塑胶鞋架，通常摆喺门口嗰啲咧，即系几层摆鞋嗰啲啦，咁样都系几好。但系鞋呢一样嘢咧，即系加一句咧，就系如果咁样摆，即系叫做好好开放咁咧，如果啲鞋有味咧， 系啊。 系啦、你明白。 始终都系混乱嘅。 系啊。 因为你嗰啲鞋系又高高低低，又有啲唔同颜色噶嘛。所以你摆喺嗰个位嘅话，你一望落去嘅话，你都系觉得唔舒服嘅。我唔中意。 同埋始终有啲味道嘅吓，着得耐。文件夹咁呢样嘢，大家就唔知道，我觉得唔系太大作用咯。另外， 文件夹好有用噶。 系啊。 可以搵你，摆喺厨房。你可以将佢摆落去嘅话，摆喺厨房，你知唔知攞嚟做乜嘢啊？摆你嗰啲你嗰啲 pan frying pan。 文件夹、啊， 文件夹咪你讲嘅系个 file 嗰、那个， 直情系 file 嗰啲、啊。 哦，你文件夹就唔系，如果你讲紧嘅就系摆 file 嘅嗰啲嘅文版啊，摆嗰啲文件嘅话咧，你知唔知系可以将佢哋摆咗好多个落去啦？冇错，呢、這个叫做文件盒。 盒 文件盒可以将佢摆喺厨房嗰度，冇错，厚度嘅。 OK， 你嗰啲嘅就煎 pan， 嗯， 你谂下， 嗯， 可以将佢插喺度摆喺度。 讲起煎 pan 咧， 煎 pan 摆落去个文件盒。 我今日发生咗一个咧，可以好严重嘅家居意外。 十秒 讲完，好啦，咁啊煎完蛋，即系整早餐俾自己食啦。煎完蛋就熄火啦，跟住拎咗即系蛋去食啦。跟住我翻去再攞啲嘢嘅时候，点解窿嘅啲味道？原来我未熄晒啊！ 哦，系剩翻好精细嘅火， 仲有少少啲火舌，仲喺度烧紧嗰个。 啊，好危险啊！系，我都试过 窿咗啦。你都试过啊嘛？ 试过， 有时你好快咁熟， 以为熄晒啊，原来未熄晒。 原来未熄晒， 你记住要装一装咯。以后又该用明火煮食。 系啊， 咁大家就小心啲啦。好，收纳物，另外咧就系嗰个叫做正方形收纳盒 ，OK 嘅一个大胶盒咁，大胶箱 呢 个 我都 好 中意， 都 好嘅。 不 过 比 较牙 钉。 诶，而家唔会啦， 唔好你 将嗰啲湿湿碎碎嘅嘢，你将佢摆晒喺里面之后，咁跟住咧，佢呢盒嘅咧，多数佢都会有一个。盖嘅，你将个盖就吸埋上去之后摆嘅话，我好靓噶，系、 另外 整齐齐 L 型嘅书挡，即系呢啲啦，即系铁嗰啲咧，挡住啲书，咁几好用嘅。如果大家书系多嘅话，冇盖嘅柜桶收纳盒，咁你知边啲咯？嗬，即系呢啲细细个呢啲咁样咯。系啦，冇盖嘅。咁另外咧就系一种叫做挂杆衣架。一支嘅掛杆衣架，即係嗰啲咁， 係一條通啦， 係一條通啦，鐵通啦。最後一個咧就係嗰啲我都唔中意，但我買咗擺咗好多年嘅，就係呢啲咁樣叫做咩啊？一碌三個叉嘅， 佢呢啲冇用嘅， 三個叉嘅掛衫咯。外國嗰啲咧好型噶嘛， 擺喺門口啊嘛， 係啊， 掛帽啊嘛， 飛頂帽 嘛， 飛頂帽 嗰只掛件褸啊嘛， 係啊， 但係有幾可有啊？ 佢講得啱嘅，就係話咧佢唔掛得好多衫，同埋咧佢會 好牙釘， 扎喺底嗰啲啊。即系如果你挂好多件咧，扎喺底你好难攞，扎住晒。 我唔中意嘅， 我都唔中意。 因为我怕嗰啲嘢就系你摆喺度嗰度都咩，就系唔整齐噶，你都系会 系 咪？ 咁另外有啲个人嘅提议嘅收纳地方啦，我觉得嗱，如果加埋头先一啲咩胶盒啊或者等等咧，我有时觉得衣柜顶咧都系一个几好嘅 收纳嘅地方， 收纳嘅地方，同埋唔会阻人咯。你知唔知啊？衣柜顶唯一唔好碰尘，到你攞落嚟咧就真系。 系啊，冇错，一定会 系啊， 系啦。咁另外有啲床底咧，我屋企张床日揭起咧，上次阿家居民都讲过啦，有嗰啲收纳嘅地方都系几好用嘅。有时有啲叫换柜啊，即系你而家呢柜，起码你有四个月，系啦，四个月唔用嘅厚衣物啊，系摆喺嗰度几好啦。 嗱，本人我就觉得真系麻麻地嘅，因为其实咧，当你要用咁多力量先至可以嘅，就系哇又要。整起咧又压床，跟住又要佢成个人捐入去，又要抄，睇下究竟你嗰张被你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啊？ 有啊， 摆咗喺边，跟住咧又好可能嘅就系你就系摆嘅嗰啲咁样嘅即系红白蓝胶袋嘅话咧，又要拉开佢都话啊呢张唔系，你有冇试过？ 梗系有啦，成日都搞错啊！ 我不得了 咁样，你搵啲纸写住被。内衣， 我知啊，我有个朋友就系咁嘅，佢就所有嘅嘢咧摆喺嗰啲嘅就系你见唔到嘅，不论系个盒也好，或者系一个嗰啲咁嘅即系袋里面也好啊，佢影一张相，就将嗰啲相咧就贴喺嗰样嘢嘅上面。 好多系咁， 呢个方法都 OK 啦。 鞋都系 咁，鞋系咁嘅，佢唔抌鞋盒嘅，就呢个系一个另外收纳嘅方法啦。佢就会将所有嘅鞋盒全部搭到咧，好似天咁高。但系每一个嘅 鞋 盒有，因为个鞋盒嘅就系你附贴埋嘅就系嗰张相，你摆落去嘅时候， 咩鞋 当你要去揀嘅时候咧，你就可以见到就哦，我要着呢件啦，就攞呢个就呢个鞋。 我试过 就 逐 盒呢个方法咯。 呢对鞋唔系，呢对鞋唔系，呢对鞋唔 系。 系 啊，到最尾唉算数啦，咁样。 呢个方法几好。 系啊，所以我系会觉得你话嘅呢一啲咁嘅地台嘅收纳咧，我真系唔觉得系一件好事，因为当你就系将一啲嘅就系成日经常唔用嘅嘢摆落去，就叫做 OK 啫。例如我哋嗰啲行李箱啊，摆落去就 OK， 但系呢啲被咧，你要换啊，或者有时你要攞一件。 好烦咯，我只系会觉得。 但系冇办法啊，地方细啊，呢个系一个好嘅方法。 你用咩方法？ 我明，但系 咪都系床下底咯，即系有眼床咯。 我之前咧买了一张大嘅 sofa 啦，我买佢因为佢系张收纳 sofa， 咁有咩唔同咧？就揭起个 sofa 啦，入边有一个空框可以摆嘢啦。但跟住咧，我又唔即系我又已经唔系好记得呢个 point 啦。我又买一个 sofa 套啊，成张包晒佢。 咁又真唔得， 唔知开唔到啦，而家即系自己刮自己，真系真系蠢仔咁咯。而所以而家冇啊，冇。用到个收纳空间，就系咁啦。 嗰啲收纳嘢咧，我就好中意睇嘅，即系有几间铺头嗰啲收纳嗰啲纸箱啊、胶箱，我好中意睇。但系有一样嘢，我自己个袋咧都系乱七八糟 嘅。咁你睇嚟做咩？ 我中意买嗰啲嘢，我曾经买咗一个袋咧，佢里边咧有几格俾我插笔啊，又有个袋，又唔知摆电脑啊，乜乜乜嘅。但系最后我都系乱七八糟嘅。 唔出奇啊！ 咁其实咧，我哋就讲， 跟住体现咗买波鞋唔跑步嘅啦，系精神啫嘛。 系啊， 好，咁即系其实佢觉得嘅就，佢买咗呢啲咁嘅嘢，对于佢嚟讲都系冇用啦。好，讲完噶啦， 系啊。 OK， 好啦，其实我可以分享嘅，我可以分享嘅就系话，其实你有啲收纳嘅地方咧，你往往系忽视咗嘅，就系譬如可能讲紧厨房，你会唔会觉得嘅就系话有好多位，你会觉得 柜咯， 唔够用系咪？ 唔够用。 其实你嘅橱柜嘅嗰个门啊。 嗯， 你有冇谂过？冇错、 嗯， 就系、是、其实你可以咧，就喺呢个门嗰度咧，就会镶一啲即系嗰啲叫做 铁钩、 铁钩油灯， 或者系嗰啲， 又或者系 绝嗰啲， 一个叫做系一个铁嘅铁架， 铁 一个铁架咧就系佢四四方方、四四方方咁样，你可以整咗喺度啦。 挂嘢 ，and then 跟住嘅就系、是、啊，最好嘅就系咩咧？嗰度可以摆一个就黐一个嗰啲摆刀嘅嘢， 嗯， 系可以有得卖嘅。佢就只不过就系一个就系摆刀嘅一个盒仔，跟住咧就可以将佢咧就黐喺你嗰、那个 门嗰度， 门 内门 里面， 里面 冇错啦，你可以将佢黐喺里面。咁跟住你谂下，你要用嘅时候嘅话，你只需要开咗嗰道门嘅话，你就可以喺嗰度攞你把刀啦。同埋嘅就 系 你屋企有小朋友嘅时候，你唔需要担心你嗰啲你嗰啲刀咧、就会周围摆嘅。因为我会发觉嘅就咧，有时你见人哋嘅design 咧就好似好有型咁啊，有冇见过有一种嘅就系摆刀嘅，就系、是、你要将佢就镶喺嗰埲墙嗰。其实佢系个摄石嚟嘅，咁、你就呢啲刀咧就整用完之后，觉得唰一声摄翻上去， 但 我 都好危险， 非常稳阵，非常稳阵。 但 因为我见过就有间民宿，佢就系咁做，佢就一个开放式嘅厨房，咁佢就所有嘅嘢你都见到嘅。咁譬如可能佢就佢上面有一个架，就攞嚟摆你嗰啲即系调味料啊，下边就有呢块咁样，我诶咩嚟嘅咧？咁样一条长条嘅。银色嘅，跟住原来系搵嚟摄刀嘅，几有型啊！跟住你啲刀就可以摆晒啲小李飞刀，可以摄晒。 但系好危险啊！我觉得。 但系我就觉得嘅就系唔能够应用喺你屋企有小朋友咯。咁、我就觉得嘅就系另外嘅一个收纳嘅方法就系咁样啦。你用利用你自己嘅厨房嘅嗰啲柜后边嗰个位嗰度，咁佢就会有一个嘅就系佢系摄咗上去嘅啫。跟住你就可以将佢搵嚟摆刀啊！ 哇， 几好啊！ 新知识。咁啊，更多家居嘅嘢咧，星期三我哋有家居名， 冇错。 翻嚟今日有经典重现，带嚟有静婷姐姐嘅特辑。 哇！ 差一分钟天就黑晒，无需急于赶计成败。光阴好比闪电飞快，想开心应该去街。收势，黄昏的灯色，风里摇曳，米色小吃铺，量着安慰，腿总不肯安放原位。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 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 网上情，经典重现，静听。1934年生于四川，17岁已经出来夜总会唱歌了。 我有一段情， 他的名字就叫做静听。 说给谁来听，是行人儿出了门，他一去呀没音信。 静听1949年跟着家人来到香港，因为家庭经济比较拮据，17岁已经出来唱歌，为了隐藏身份，叫做新的名字就是静听。他为很多电影插曲做和声伴唱，因为演唱优美。1957年担任电影幕后代唱，有黄梅调歌后、万能歌后之美誉。他的情歌演绎得淋漓尽致，将无奈的歌词带到另一个意境。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一起起 静听。1959年在电影《江山美人》里面和江宏用黄梅调对唱的歌曲《戏凤》和《扮皇帝》风靡一时。1963年在幕后为李汉祥导演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大唱大获成功。他的歌声不单止悦耳，而且很有韵味。每一首歌曲都是这么经典。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为了爱，只有那有情人眼泪醉。都是爱，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为了爱？要不是要 郑婷的歌声不单止悦耳，而且很有韵味。由佢带出呢个怀旧嘅情歌，就好似将时空调转，将人带入咗五六十年代嘅旧社会，重温嗰种迷人嘅情调。郑婷姐姐晚年深居简出，过住退休生活。2022年10月20日凌晨两点，喺屋企睡梦中离开你嘅世界。郑婷姐姐走咗啦，何日君再来？留低好多好听嘅歌曲，留待我哋继续去怀念佢。何日君再来？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自今个月21日起连续4日比前一个星期增加，呈现增长趋势。专家预测疫情可能在11月至12月重新回升。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天色大致良好和干燥。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511点，跌700点，总成交金额688.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15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57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15.8，跌17元；阿里巴巴63.35，啱啱转咗系63.45，跌6.15；美团127.6，跌14元；盈富基金16.16，跌7.1。日本保险62.3，跌3.65；京东集团147.7，跌15.6；网易92.2，跌3.8；恒生中国企业53.04，跌2.76；比亚迪股份186.8，跌8.6；港交所239.8，跌1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884，瑞士法郎7.863，澳元4.978，加元5.738，新西兰元4.508，欧元7.725。每百日元对港元5.2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410，系92.401。日经平均指数报27156点，升266点。港金报15520元，升3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4.66美元，卖出165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西贡公路，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有交通意外，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出九龙方向都是挤塞，现在龙尾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对出，去西贡方向龙尾排到去南边围。再重复多次，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有交通意外，现在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出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在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去西贡方向龙尾排到去南边围对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收费广场对出就是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着丽景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102号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小榄一段都是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和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约50遇上170。 大家好，我是奔神。不要以为我只是懂得讲音乐，两性关系都难不到我的，话晒我都是人夫嘛，最少都是一个人心目中的男神啦。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奔神、 小伦、 妈咪、 Mika、 船仔、 D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不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热搜新世界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浪潮之下，内地社交媒体有庞大影响力，对于香港的内容创作者来讲是充满了机遇。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左手左脚冇用噶。 师傅，你嫌我左手左脚一啲用都冇啊？ 徒弟仔，我意思系你用流动工作台做离地工作，得左手同左脚两点接触，好易会倾倒造成意外噶。 但系如果全部手脚都要掂住个工作台，咁仲边有手做其他嘢啊？ 徒弟仔，听实微电康江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教你点样安全使用流动工作台做离地工作啦。 老公，强叔话请食海鲜，陈伯送红酒，你话拣边样好啊？ 吓，做咩有咁多着数啊？ 佢哋系乡郊选举嘅候选人，俾啲着数我哋，咪想我哋去投佢哋票咯。 无论系村代表亦或系街坊代表选举，候选人咁做都系贿选。你攞咗着数去投佢一票，一样犯法，千祈唔好制啊！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25266366。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啫，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喜欢做的嘢。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最后第二个钟头嘅风骚浮人，十一点十一分啊，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67%。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 早晨， 早晨，马老师。 早晨，嗯，大家好精神啊！今日 系你唔精神啫咩？ 我好精神啊！今日咧 咁都叫精神？ 今日咧 精神咗， 你睇下佢个样死鱼咁。 嗱，老师唔系我讲噶，嗱，我冇话你死鱼啊吓。 我有啊。 你讲咗啦，开唔开心啊？ 死鱼啊！死鱼啊！ 我知道你讲咗开唔开心？ 我仲要扮埋开心而家。 西路长话你 点解你咁顽劣嘅咧？你个人 都系咁噶啦，顽劣都好。朋友都好， 你有冇谂 只歌啊？ 是，但你有冇谂过改过咧？ 年少无知啊嘛，你要原谅我哋呢个年纪。 OK OK， 得得嗱，今日咧老师教咩咧，就唔讲住，就俾个谜语嚟猜，系一种日用品嚟嘅。咁 开始啦， 叮， 好嗱，呢个谜语咧就唔系我作嘅，系一明朝一个文学家作嘅。 佢叫麦乐家， 文学家，文学家， 文学家，文学家， 冯梦龙嘅， 冯梦龙 系啊， 嗰啲 咁嘅名，嗰啲咁嘅名嘅， 佢叫梦龙， 叫梦龙， 梦红， 发梦嘅梦， 有笑， 你做咩笑人个名啫？ 梗唔笑得我， 系啊，啲咁笑得， 又系， 佢都唔喺度咯，系咪？ 系， 除非佢而家仲喺隔篱啫， 我仲有今晚报梦俾你听嘅啫，做咩讲我名啊？ 喂，唔系我讲喎，系你讲喎，系你笑喎。 问题系你将呢一个 pick 喺做过今日我哋嘅课题啊嘛。 啊，嗱，听住啦，个谜语好有意思嘅。王家女，姓王嘅王。 嗯 嗯。杨家妇。 杨家妇。 杨系 杨 嘅女将。嗯。杯儿滑滑光光。 嗯。 杯儿 滑杯啊杯只啊杯儿滑滑光光。 齿儿伶伶俐俐，齿系牙齿嘅齿。 嗯嗯。 乱发强丝通，丝通不到头。呢个就系谜面啦，猜一种日用品。 嗯， 牙刷 错。 诶，喺边度会用噶？即系厨房啊，定系 你自己 冲凉房啊？ 梳 系啦，梳啱。 哦，好啊。 我都估到系一啲咧，即系有齿嗰啲， 系啊， 所以唔系牙刷就系梳噶。 你知唔知梳咧系中国人发明已经成几千？ 我想问翻咩王家富、杨家富嗰啲关咩事啊？即系同嗰个 真系有好学嘅精神啊！ 嗯， 呢个唔系话乱噏一个王小姐啊、杨太啊乱搞男女关系，呢个系谜面嚟嘅。 咁点解要用黄啊杨呢？原来呢整梳呢嗰时呢用黄杨木是最好的。 哦， 即系呢种木呢，佢哋古人认为呢梳头呢其实除咗仪容之外呢，对健康好重要的。 每日刮一刮嘛。 点知刮一刮啦，咁梳梳梳梳梳。 你有冇听过即系叫梳下嗰个头皮呀，唔系太大力嗰啲，即系叫小按摩。 冇错。 我信㗎。因为其实我諗你身体各个部分都需要运动㗎嘛。係咪 大家有冇用梳梳头㗎？ 哎，这个问题真的好， 我有 我真的好少 留长头发， 现在真的好少， 你不用啦，你 是啊，以前我就是拿个手炒， 是啊 是啊，但是梳呢你喜欢用一百颜尺的梳定很多爪的梳的， 很多爪的梳 好似梳得顺滑啲系嘛？ 因为如果呢一条嗰啲咧，唔知我都冇乜，唔知咧， 冇用，真系只能够梳靓佢咯，就冇嗰啲按摩功能咯。 系咁以前古代咧，中国咧就系即系一块嗰啲梳嚟嘅，呢个好紧要嘅梳，对于 扁嗰啲啊嘛，一块嗰 啲 咁啊， 用靓。 其实现代都仲有人用嗰啲噶。 系啊系啊，两位对梳嘅感觉系咩啊？ 咩 对梳嘅感觉同头发有关咯， 仲有咧，即系有啲咩联想啊？把梳 联想啊？ 梳 系啊， 好梳咯啲嘢，梳梳落落咯。 有冇听过自梳女啊？ 有。 有冇听过人哋结婚嗰阵时 要梳头？ 上头， 上 梳梳到尾啊？ 有。 老师啊，你讲开自梳女咧，可唔可以停一停讲下？自梳女咪即系嗰啲唔嫁嗰啲？ 冇错。 但 系 点解 唔 嫁就叫自梳？ 嗱，听住真系有啲好学精神，好彩老师 你今日第二次赞我啦， 系啊，咪好咯，系啊， 唔出赞，其言也善， 唔系几好啊，唔系，咁我觉得佢哋 OK 啊，咁你系啊嘛， 哇，佢想老师死， 我冇咁讲， 我哋冇讲上一句咩， 我都冇讲 上一句系咩啊，上一句系， 吓， 上一句系乜嘢？ 人之将死， 系 啊， 我 都 你唔系啊嘛， 系啊， 即系你帮佢。 帮佢，唔系佢事实上今日系真系表现得好好啊， 系啊， 咁你 赞 佢系好应该啊，咁点解无端端你又要讲啲咁嘅嘢咧？ 正如你头先无端端话我系一服务， 我唔系无端端嘅，我系生嚟系针对你嘅， 个设计啊咁样， 我设计系咁样嘅， 螺丝钉系俾螺丝批锥嘅， 系冇错，系啊，啲钉系要俾个锤揼嘅，咁啊，明唔明啊？ 即系你就 系 个锤， 系啦，如果个锤唔揼钉，佢嚟做咩咧？ 系啊，好惨嘅啊嘛。佢起钉都得，佢有另外有一边噶嘛。 冇错，咁以后你就叫阿钉咯，好冇？ 得，冇问题。梳咧啊，头先你问自梳 女，点解唔嫁就叫自梳女？ 系喺顺德嗰阵时，系因为咧旧社会咧系啦，就好多。 我知啦，佢梳条大辫， 冇错， 马姐嘛，有条辫噶， 系啊系啊， 掹咗条辫。 梳起唔嫁咧，因为以前咧结婚嘅女士咧，先可以将啲头发扎起嘅， 即系可以扎髻噶嘛。 系啊，咁自梳女意思咧就系话旧中国，因为好多对女士唔公平嘅嘢，咁啲女士咧就自己几个女士喺个姑婆屋嗰度，多数都系姑婆屋就梳起唔嫁。 嗯嗯， 你意思就系话，我哋唔结婚啦，几个女士住埋一齐， 好有型啊！好新潮啊！ 自梳女咧， 但如果自己选择就冇所谓咯。但系如果系因为为咗打工嘅，就好似有啲无奈咯。我觉得，即系等于太监咁。如果佢自己中意就冇所谓啦。但系如果系被逼， 你点会有人自己中意啊？ 都有嘅， 有啊！你有冇睇中国仲有一个太监啊？阿莫少聪导戏，系啊，为生活啊，有时 系啊，因为冇钱啊嘛。 系啊， 你知唔知自梳女咧，其实都有个仪式噶。系啊，即系佢哋都有个仪式嘅。如果你要做自梳女，咁咧就系话 点样啊？仪式 又系要帮你梳头。 嗯，系边个帮你梳啊？咁讲嗰啲系即系自梳女比较 senior 嗰啲 senior 自梳女，帮 junior 即系已经系自梳女嗰啲系啊。 边个帮边个做得噶？ 系就系嗰啲senior 嗰啲帮准备。 有冇得退堂噶？即系佢做咗自梳女可唔可以？唔得啦，我都要结婚啦。 系啊，即系还俗啊， 还俗 可以嘅，可以嘅，因为呢样嘢冇乜约束力，只不过系成班姊妹哦， 系 个 住喺姑婆咯， 系啦，咁咧佢咧就会有一梳福，二梳寿，三梳就自在，即系又系咁样，好似出嫁咁样样啊。四梳系清白，五梳坚心，即系好坚定啦。六梳就金兰姊妹相爱。即係幾個好姊妹咁啦，咁啊七梳大吉大利，八梳就無災無難，就係咁啦。以前 八下梳係咪啊？ 係啊，梳八下。 咁如果唔小心梳咗九下咧， 咁點算？ 咁一點啊？ 阿西老長啊！ 佢唔小心梳咗第九下，佢唔讲咪得咯，或者你自己作一句咪得咯，即系呢啲系意头嘢嚟嘅。 九梳就长长久久咯， 系啦， 啊你真系几叻噶， 我有几叻啊？ 你好巴闭啊， 小正正叻啲，我从来都冇话，我唔系 sell 巴闭嘅， 你先系啫嘛， 我唔系 sell 巴闭。 我想问下啦，你估梳？是哪个发明和为什么会发明到出来呢、嗯、即是如果大家凭空想象。嗱、嗯、中国人 呢我因为 我分析。唔係，我俾啲即係基本嘅概念大家，嗯、因為身體髮膚受諸父母，嗯、以前咧頭髮好緊要嘅，即係平 唔可以剪嘅， 唔、啊、可以剪，唔可以立亂搞嘅、啊，所以咧就要梳頭。梳頭的意思就係話咧，因為以前咧唔興成日洗頭噶嘛，你記唔記得用咩水嚟洗頭啊？ 咩沐浴佢有分噶嘛？ 係啊，用洗米水洗頭嘅。嚇、嗯、咁，點、啊、解會咁樣樣咧？即系咩情况之下会 梳头？ 梳咧， 我估我估纺织机， 纺织机佢啲个梳 嗰个掹落嚟嗰个咧，纺织机咪一嚿嘢咁掹，好似梳咁样嘅掹下掹下掹，系咪嗰部啊？ 唔系， 唔系佢嘅意思系问话就系人点解会系梳头啊？ 发明一个梳， 系发明一个梳， 系啦， 因为佢 因为棘咯， 因为棘咯。 头发棘咯， 系啊，因为乱咯，乱咯， 好棘，好痛。 嗱，近似啦，因为你知啦，以前嗰啲头发咧好长啊嘛，又冇又冇，佢啲唇蜡 啊， 净系得 shampoo 系 系啦，又冇个草酸， 嗯， 系啦。 以前啲人系咪去河度洗头嘅 咧？我 因为以前冇嗰啲自来水噶嘛，你冇驳水喉噶嘛，系咪个个喺河边洗嘅咯？ 你係咪想睇下？ 係咯，用水洗啊，好可能嘅就佢唔係咧。 嗱，於是咧嗰陣時咧，喺皇帝即係皇帝內經嗰個皇帝咧，好耐好 遠古之前 係啦。咁、有一個人咧，佢係負責咧啊，好得意喎！佢有一日咧，佢呢個女人咧，人就話腳頭好啊，佢、專係幫啲女士咧去梳頭嘅、因為你的頭髮好緊要嘛，唔會俾男人掂噶嘛，因為頭髮叫做青絲。亦都叫做情史，佢就觉得咧，哇！呢样嘢咧， 唔可以立乱俾啲 矜贵，唔可以俾男人掂嘅。系、啊，即系你结发夫妻嘅意思就系话，将啲头发喺埋一齐。 嗰阵时候其实好多嘢都唔可以俾男人掂噶，嗬。 嗯， 系啊， 基本上咩都唔掂得。 有咩都唔掂得。 有咩掂得啊？老师，不如你话俾我听，有咩掂得啊 ？Touchable and untouchable。 咪咯，我有睇过胭脂扣嘅话，你要掂嘅话要俾钱噶。 掂到。 系啊，掂任何唔同地方嘅话要俾钱噶，你掂只脚嗰啲要俾钱噶。 你唔系讲紧一啲，一啲。 我讲当然讲紧胭脂扣啦，即系其实 唔系啊，你咪讲紧某啲场所啊。 系啊，但系个问题系在于个就点解会咁矜贵啊？就系因为其实咧。嗰陣時候係乜嘢都唔可以俾人掂㗎， 封建社會， 即係唔係淨係頭髮啊講緊。 咁啊特別頭髮更加矜貴 啦，握手都唔握得咯， 因為 唔握得， 因為佢哋覺得頭髮咧好神秘，同埋咧頭髮係神聖不可侵犯嘅，因為你譬如話天靈蓋啦，又話老筍都未生埋啦，所以個頭髮頂咧唔係輕易俾人哋去掂嘅。咁有一個人咧，終於佢就要發明呢一個梳啦，原因咧。佢就係負責幫啲女士咁樣 勾頭， 用個手嚟梳，梳下梳下咧， 佢係女人嚟嘅， 女人嚟嘅，係啊，成隻手爛曬喎。於是咧有一日咧， 哇點會啊？ 勾咗啲乜嘢啊？ 勾咩啊？ 咁多人啱啱又棘啊咁樣啦， 都唔會勾到手爛。 點解？佢嘅歷史記載就個手爛咗啦，終於爛咗啦。於是有一日咧，佢食魚喎，咦？見到條魚骨，咦？佢就叮咁啊諗起啦。據聞咧就係由佢去發明， 即係用魚骨同梳頭。 魚骨梳啊嘛，佢而家講緊嗰啲即係一片梳嘅就係魚骨梳都可以叫做。 冇錯啦，兩位，你哋自己個把梳咧，你哋係點用啊？同埋有冇洗噶？你把梳？ 其實梳梗係要洗啦， 洗 要洗啦，因為你有頭油。嗱， 我用個牙刷嚟刷嘅，即係啲唔要嘅牙刷咧。 跟住佢係啷口啊嘛，跟住再 我哋刷牙。 一物三用，再刷厕所。 我就会咁嘅，我会用嗰个鱼骨梳嚟去梳我嗰个梳咯。因为你一定梳完之后嘅话，你会头发棘住喺你自己原先嘅嗰个梳嗰度噶嘛。跟住我就会用嗰个鱼骨梳，我就会将嗰啲头发全部系啦，即系拎翻出嚟先咯。跟住我就会有时会用 都有味嘅，要浸下佢嘅。 我要用洗发， 系啊， 洗发。露即 shampoo， 我就會將佢揾洗我嗰個梳咯， 去下啲油啊， 冇錯冇錯， 好啊， 跟住整翻乾佢用咯。 你自己咧，你用咩洗噶？ 我都係用個牙刷咯，我係用嗰啲即係唔要嘅牙刷，咁啊刷刷刷刷。梁大章，你今日嘅表現非常好，你就用個梳嚟作一個句子先。 哦 ，sorry， 得唔得？ 第一，我已經作句子。 Sorry 幾好啊， 簡單， 係啊，冇錯， 快捷，同埋個個成日都講嘅， 係啊 ，Sorry， 合格啦，係咪？唔得又唔得， 老师都无言以对。你竟然咁话 sorry， 你个翻头。 佢意思嘅就系 sorry， 我做唔到。 系老长，到你。 唉，傻傻 sorry 啊嘛 ，sorry 噶， 系啊 ，sorry 噶。 系，我做两样嘢就系 sorry， sorry 噶 ，sorry 嘅呢？ 你哋两个有啲咁好人做咧 ，sorry 嘅呢？ 阿里嘎多，我真系 ，sorry，yeah，yeah，yeah，OK， 阿里嘎多， 大丈夫，大丈夫。 病了也可当度假，你看的书陪我在家，班机忽然被延迟，可观看落下，就算刺伤也未怕，满手鲜红即使失眠几难挨，仍可冥想一下。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日后更苦都不会难倒我，共你仍堪称好结果。离开我得到自由没关系，难受是为了使我珍惜这浮世，能流泪证实前事不算枉费，留不低令彼此找到全新关系，回忆赠给我未来能受惠，才顿共你美好光辉，不用去放低，该感激彼此也仍然在世，谈情仍像换季，仍能自我安慰。 但哥啊，原来你咧有外快噶，你走去马场嗰度咧跑翻一圈， 恭喜晒、啊！ 恭喜你话巴闭哥， 听听我话跑咗头毛啊， 系啊，唔知啊， 赢咗啊， 我又冇睇呢啲嘢嘅，但有啲听众留言啦， 冇错冇错， 巴闭哥真系巴闭，一出即胜啊，咁样 系啊，个练马师都好犀利噶， 点解啊？你识佢咩？ 我唔识佢，但系我知道佢好出名嘅啫嘛，个练马师， 梗系犀利啦，将你跑到第一， 而家翻翻去课堂先好唔好啊？ 啊，仲有课堂 啊？ 我以为完咗噶咋？ 唔系，我要讲翻到底嗰个人叫咩名啊？你唔好咁啊，求其其 sorry 啊，一 sorry 假。 其实佢有一个人，我都系啊，佢讲咗咩梦红啊，佢都冇再讲啦。 佢嗰个谜语系佢作嘅，我交代咗。 你交代个名咧？ 头先个发明梳个女人咧，就叫做方雷士。 方雷士 系啦，系啦。咁你哋唔好咁样再蹉跎岁月啦，好唔好？老师见到你哋咁样咧，其实。个心好痛， 你跑马啦你，心咩痛啊你，谂下。 啲你自己專長嘅嘢啦。 我哋又有上堂，又有舉作句，點樣初台咧？ 就係咯， 點有初台？ 你覺得 Sony 就係 答中咗咁多嘢俾你，係有 Sony 又有 Sonus 噶，佢又縮咁樣又唔中意啊？ 嚟去鎖啦，鎖啦，鎖啦。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汪贝文报道新闻。内地公布多项经济数据，第三季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按年增长3.9%，增速远高于第二季的0.4%，按季亦都同样增长3.9%。头三季经济按年增长3%，比上半年加快0.5%。其他数据个别发展。零售、投資差過預期，但工業增加值好過預期。至於九月以美元計算的出口，按年升5.7%，創五個月新低，但高過預期。進口微升0.3%，低過預期。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對香港的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有信心，雖然在疫情下某些情況未必能夠完全恢復，但香港存在優勢。早前國際航空運輸協會亦都發表報告，全球運力要到2024年才大致回復至2019年的客運量水平。他估計本港亦都大致循著這個步伐。他又說，自零加三安排之後，本港運客和飛機量增加很多，而到12月底傳統旺季將會是挑戰，當局會同整個業界努力提升所需的運力。對於有航空公司停飛香港航線，林世雄說會同業界溝通，香港要做好自身，如果香港有市場，相信這些航空公司遲早會回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說，施政報告提出向合資格外來人才退還在港置業額外的印花稅措施，初心是以招揽人才为目标，因为暂时难以评估对公共财政的影响。许正宇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疫情下金融业会尽可能采用科技应对人才情况，将影响减至最低。强调施政报告不只有涉及高端人才的计划，也都有金融市场发展措施，因为人才是择木而栖。他又說，局方較早前已經成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工作組，比較年輕同事接觸不同界別領軍人士，了解在本港和內地相關實際業務情況，做到政策更具針對性，也都期望通過小組提升局方工作更全面和內地對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到訪巴林和當地官員會面，讨论退休保障、环球经济、金融等议题，亦都同巴林财金官员讨论加强双边经贸联系。陈茂波向与会者介绍香港作为通往内地门户的独特地位和优势，希望巴林的金融服务和企业充分利用香港这个平台，把握内地尤其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亚洲新兴市场的庞大发展机遇。他又介绍施政报告中有关抢人才、抢企业的措施，欢迎当地的企业和人才来港发展。陈茂波结束在巴林马纳马的行程之后，会转往沙特阿拉伯利雅德访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天色大致良好和干燥。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462点，跌748点，总成交金额76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1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39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15.6，跌17.2；阿里巴巴62.95，跌6.65；美团127.3，跌14.3；盈富基金16.12，跌7.5；友邦保险61.8，跌4.15；京东集团146.7，跌16.6；恒生中国企业52.94，跌2.86；网易92.3，跌3.7；比亚迪股份186.0，跌9.4。港交所238.6，跌1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8.89，瑞士法郎0.999，加元1.369，人民币7.254，英镑对美元1.131，欧元对美元0.983，澳元对美元0.63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27,035点，升145点。港金报15,480元，升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4.53美元，卖出1,6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继续跟进西贡公路嘅交通意外，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出九龙咧都系挤塞，咁不过龙尾就短咗啲啦，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入西贡方向龙尾就接近南边围。咁再讲一次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有交通意外，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去西贡方向车龙就接近南边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丽景道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黑兰道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小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好心态出行，记得专心留心不分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放松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睇戏啊、睇电视啊等等等等嘅时间啦。咁啊，头先都讲咗啦，咁啊，今个星期日咧，咁我就同埋屋企人咧去睇套戏，叫做《黑亚当》The Black Adam 吓。咁啊，又大只呢个 Johnson 啦吓，好大只嗰个吓，成个就系好似一个。推到而家真係好犀利 ，keep 到咧，即係到今時今日咧，仲係即係你見佢啲肌肉咧，仲係好紮實。 佢係邊個？對唔住 ，Johnson， 大食 Johnson 啊！ 哦，大食 Johnson 啊！ 我孤陋寡闻， 我真系孤陋寡闻，做开边啲嘢？咩做开乜嘢噶？佢 做开 Fast and Furious 嗰个光头嗰、那个， 都唔知 系啊系啊， 我自己出，我自己出。 OK OK， 请讲。 好啦，咁呢一套戏咧，就如果大家中意睇呢个 superhero 嘅话咧，咁啊，佢系绝对可以满足到你嘅。首先，套戏咧系好长啦，两个钟头啦。两个钟头，今日可能大家觉得， 而家一般电影都系两个钟。 系啦，可能大家觉得，一般而家电影都要两个，即系个几两两个钟啦。咁，但 系 有时都会闷嘅。咁但系呢一套戏咧，我觉得系 啱啱你口味啊。 嗱，其实我唔系话好中意睇呢一种戏嘅，但系我觉得唔会闷咯，起码唔会闷，因为佢正如上次我讲古天乐嗰套戏咁样，佢啲打斗场面系充斥晒嘅， 即系视觉 系啦，充斥 晒嘅， 就系呢一个啦，Sarah。 哦，呢个知，OK， 好， 睇到啦吓， 阿姐， 系 佢真系好，佢同史泰龙有一样嘢，我觉得好似嘅就系，其实冇乜表情嘅，即系我个人觉得， 系咪大只佬都系咁样嘅咧？ 巨石强心啊！如果你文字写住巨石强心啦，咁唔系个个中意睇大只佬噶嘛，咁大只佬都有演技噶嘛，咁但系我觉得佢今次呢套戏咧就啱晒佢啦，因为佢做呢一个 Black Adam 呢个角色咧，其实系一个冇感情嘅人。佢系咩人咧？ 咁啱啦！ 大家谂下呢个孙悟空系咩人啊？孙悟空系好人定坏人？ 好人， 但系佢大闹天宫 啲嘅， 佢大闹天宫。好啦，這个大只佬咧吓，戏里做 Black Adam 咧，佢本来咧喺5000年之前咧就系一个普通嘅平民，但系嗰个国家咧，這个国家咧嗰个国王咧就系一个比较残暴嘅奴役啲人民，要佢开采一啲特别嘅矿石嚟提炼一个邪恶嘅皇冠，要打造一顶邪恶嘅皇冠。呢个皇冠如果打造成功咧，佢就会变成一个咧天下无敌、有神力嘅人啦。咁样啲人好惨啦，系咁掘，系咁掘， 开采又有危险， 开采有危险啦。咁样佢就系其中一个嘅奴隶啦，吓，即系虽然系人民，但系奴隶啦。好啦，咁有啲巫师咧，巫师协会就话：喂，唔得噶，国王咁样，我哋赐啲法力俾佢，等佢同国王打过啦。咁样，好啦， 呢个大只佬， 终于大只佬就有咗法力啦。嗱，中间有啲我唔想唔讲得咁清楚啦，因为中间仲有啲枝节嘅。好啦，佢有咗法力之后咧，因为佢曾经佢嘅屋企人咧俾国王杀咗啊，所以佢系一有神力咧，佢就发咗癫咁样，唔单止杀咗国王啦，系杀晒宫里边有关冇关嘅人啦，即系佢已经去到半正系啦，即系一个叫半正半邪嘅人物。咁啲巫师就后悔咯，哇！原来俾咗神力之后，佢会发癫 嘅，都会变嘅， 佢会发癫嘅。唔好啦，我哋将佢收翻喺嗰个一个大嘅tomb 里边啊，即系嗰啲墓穴扎住咗佢，令我谂起孙悟空被大闹天宫之后咧，扎咗喺嗰度，一混混咗5000年。 哇！又5000年， 又混咗5000年。咁一个考古学家，一个女仔嘅考古学家咧，觉得呢个皇冠好邪恶，我要掘出嚟咧，收埋佢，唔好俾一啲叫坏人得到。 都埋咗啦，咪已经收埋咗咯。 咁佢做戏咁讲，咁佢就去揾，点知佢当佢啱啱揾到个皇冠咧，坏人嚟到啦。咁佢点算咧？佢就为咗念咒语，佢见到个石棺上面有个咒语，念念念念，砰！于是咧，阿大只佬就醒咗啦，就喺5000年前瞓到而家就醒咗。醒咗之后，佢唔系好知呢个地球搞乜嘢，唔知佢嗰个国家变成点样。咁仲要由呢个女仔咧，同埋有个仔嘅，慢慢将而家嘅情况讲俾佢听，话而家有班坏人咧占据住我哋呢一度啊，你帮我哋对抗佢啦，咁样。咁佢就半正半邪地咧，系展开咗一场嘅战争咯。咁如果大家中意睇呢啲嘅叫做英雄戏咧，咁 OK 嘅，即係幾刺激嘅嗰啲畫面啊，同埋嗰啲特技咧做得好好嘅，咁咯。即係如果中意睇呢類戲 OK 嘅，但如果你從來都對呢樣嘢麻麻地咧，咁我諗呢套戲都係嗰類咯，即係都 係 嗰類。 我想請問嘅就係同嗰啲以往嗰啲咩 superhero 嗰啲有冇關係㗎？ 有， 佢係咪其中嘅一個嚟㗎？ 佢暫時唔係，但係今次咧，除咗佢之外咧，係有一啲叫 superhero 咧，係嚟同佢對抗。點解 superhero 會對抗咧？因為 superhero 都覺得，喂，你咁樣唔得喎，一出嚟咧，佢係點樣咧？佢係對壞人咧，佢唔係制服佢，佢係殺咗佢。知唔知啊？即係佢係唔係都一見壞人，跌咁就燒死咗佢。咁 superhero 就嚟，喂，你唔可以咁樣，即係你唔可以係又殺人，唔係又殺人。我哋係英雄，我哋對人，我哋克服啲敵人，贏就得噶啦，唔使殺。佢話我唔係英雄， 我从来唔系英雄，即系咁咯。佢强调自己，我唔系英雄。我敌人，我著起身我就杀咗佢。 我想点解会咁问呢，就是、因为我会担心嘅就系呢啲嘢咧，譬如可能讲紧嘅就同 superhero 有关嘅，我会唔会需要嘅就系追翻就系 superhero 嘅，唔知边个边个边个边个，我要清楚知道佢哋、嗯。我完全系就总之我系唔睇嘅，我唔知嘅，我走去睇嘅话我都 OK 咁啊。 完全唔需要，啊、但系佢一个彩蛋，我而家唔会讲啦。总之咧就系到戏里边咧有一个 superhero 咧走出嚟，喂啊大只佬，不如我哋倾倾啊，因为佢真系一个。见人就杀，即系见坏人就杀，佢唔会留活口嗰啲。 嗯， 有咩问题咧？ 唔人道咯，即系嗰啲 superhero 就系讲紧我哋而家要保卫嘅地球嘛，即系 peaceful 嘛，和平。 哦 okay、 但你喐啲就撞咁就杀咗人，撞咁杀咗人，即系唔系一个正常。 睇唔过眼啊！即系你呢一种嘅处理方法系啦，佢哋觉得咁样唔得 peace 啊， 系啦，唔得和平啊，咁大家就觉得 OK 嘅。 呢啲冇得好拗噶啦，因为呢啲系剧情嘅发展，系咪啊？ 好，唔再剧透啦，因为再讲就讲多啦。 明白。咁你系推荐大家可以去睇嘅，即系里面啲特技啊，各样各样嘢，好唔好？好啦，嗱，咁其实我今日要介绍嘅呢一个咧，就系有 N 字头嘅嗰个平台上边咧有一个，我见到嘅就佢有时佢咪会话俾你听嘅，就话啊，今个礼拜嘅话咩 number one 吓，下个礼拜又唔知系啲咩嘢咁样嘅。嗱，因为咧我发觉嘅就系我以往喺我哋呢一个嘅环节里面咧介绍嘅都系电影，我就会尝试睇下嘅就话，其实影集我有冇办法真系可以去克服一下呢一样嘢？我觉得诶，即系都几难克服嘅嘢咧。咁我上次咧就系睇咗呢一个就喺今年。2022年啊，喺嗰个就 N 字头嘅平台上边嘅有一个就系恐怖悬疑影集，佢叫做《窥视者》The Watcher， 总共有七集，而每一集咧系大约50分钟左右嘅。点解你会笑呢？ 因为佢睇咗， 我睇咗，我本来想讲就睇完之后我唔 系啊，其实系唔值得需要即系推荐。不过我系想同大家都可以讲下嘅。佢因为咧点解会吸引住我咧，就系话永远都系改编自真实嘅事件，我就会觉得咧就有吸引力噶啦。佢亦都系改编自一个真实嘅事件嘅，咁而咧 N 字头咧佢全球热门嘅一个影集咧，经常咧都会系登上 number one 嘅。有咁样嘅前提之下，我觉得就不妨去睇下啦。故事非常简单，幸福嘅家庭一家四口搬咗入去一间 dream house， 竟然咧就成为咗一个噩梦嘅开始啦。咁而咧要先同大家要交代一下嘅就系话呢一个嘅影集咧，其实系改编自一个真人真事嘅故仔啊嘛。件事系点样嘅咧？其实就系同佢改编嘅差唔多嘅啫。咁其實係講緊呢一間嘅 Dream House 咧，其實係一間咧就係擁有嘅就100年歷史嘅一間住宅嚟嘅。當呢一家人原先嘅真正嘅事件咧，就得兩夫妻嘅啫。但係喺呢個影集裏面，一家四口啦。好啦，開始裝修嘅時候，佢哋不時收到一啲匿名寄嚟嘅信。信件里面咧，就系、是、觉得有人偷窥住自己嘅一举一动。 哇，好似好恐怖啊！ 咁其实佢后面可能讲紧嘅就话、是、啊，我知道你个仔叫咩名啊，啊佢读书嘅真系会好叻啊，或者佢间唔中又会收到一封信嘅就系话啊，你个女都亭亭玉立咯，即系佢耐唔耐就会收到呢啲咁嘅信啦。 同埋咧，嗰个警告者咧，即系呢个匿名信嗰个人咧，有少少咧，我觉得吓，我睇嘅时候，我觉得系一个有啲 bitter， 即系有啲妒忌啊。你唔好谂住你买咗系你间屋。间我睇咗几廿年噶啦，系我喺度一路看住呢间屋噶，系我噶间屋。 系啊，所以佢就叫做 The Watcher， 即系佢会觉得就系话，即系喺个阴暗嘅地方嗰度，总会成日都有一个人咧就会望住，即系窥视住嘅，就系呢一家人嘅，即系一举一动嘅。咁你咪当然好惊啦。作为屋主嘅佢哋嘅话咧，当然啦，试过报警啦，试过揾私家侦探去查啦，所有嘅人其实咧都有介入喺呢件事嘅调查嘅话，但系到最终系揾唔到任何呢个窥视者究竟系边个嚟嘅。 同埋佢啲邻居都好古古怪怪。 咁所以咧，真实嘅事件嘅话系讲紧屋主系不断受到咧，就系呢一名嘅即系不明嘅人士嘅话，佢哋嘅一啲骚扰啊吓。五年来我讲紧系真实嘅事件，五年来嘅话咧，佢都系放唔到嗰间屋嘅。但到最终嘅话咧，佢就系要咧贱卖呢一间屋嘅时候，但系咧好无奈，新嘅屋主之后即系佢卖咗俾人之后啊，系冇受到任何嘅滋扰嘅。所以你真系唔知道究竟佢系即系针对人而嚟啊，定系点样嘅？好啦，当我去睇呢一个嘅即系叫做窥视者嘅时候。就真的很无奈，因为这个这样的故事，我觉得若果你是真实的事件的话，就应该都会觉得哇，萦绕一家人成五年那么久的话，都是挺惨的。但是如果你要将它去做一个就是有七集的一个影集来讲的话，不免你在里面的就每一集它都一定要在这里故弄玄虚，短话长说啦，重重复复啦，而且就是每一集它就会令你怀疑它身边不同的人啦， 例如嘅就系佢揾咗一个人翻嚟嘅就系装一啲 CCTV， 会唔会系佢啊？ 嗯， 又或者个就系可能就系有一个嘅住喺佢屋企附近嘅一啲咁嘅邻居啊，古灵精怪嘅，成日就会嚟佢自己个花园嗰度去砸佢哋嗰啲嘢咁， 又 会唔会系佢啊？ 走埋又你花园， 即系佢就不断咁样去令到你会觉得就应该系佢，应该系佢，应该系佢，每一集就系咁样。我唔觉得好困扰，我觉得好烦啊。 系啊， 系啦，咁啊令我觉得嘅就系嘅点解即系唔中意睇嘅就系呢啲咁样嘅影集嘅原因，就系其实佢就直从出。重重复复嚟嚟去去就话啊，跟住我好担心啊，跟住又周围问人啊，究竟间屋系以前系点噶咁样？咁我为咗今日要喺呢度同大家介绍啊，所以咧我好辛苦。嗱，我唔知 Michael 你睇晒未？但系咧我就只系挨咗五集啫，佢总共七集。咁到最后尾嘅时候，我只系个发觉嘅就系话，其实我根本已经唔想知道究竟系边个啦。 我睇咗第七集。嗱，我同你有啲唔同，我咧我比你更心急， 我 比你更心急。我睇咗两集之后，我话：哎呀，唔好烦啦，睇第七集。 哦，就跳第七集。你中间都跳晒啦。 点知我睇完第七集，我唔讲啦。 系你冇损失嘅， 因为第七集讲乜嘢咧？ 系 好啦，到最后嗱，第七集咧，其实咧佢你有冇睇到嗰 part 就系话原来佢卖咗间屋咧？原来系佢嗰个 sales 啊， 系啊， 买噶嘛， 系啊，佢个老婆个朋友嚟噶嘛。 嗱，佢一个 sales 啊，地产 sales，一路咧就劝反卖啦，咁危险走啦，唔好啦。 我系你就唔住啦， 我系你又唔住啦，因为佢有只宠物嘅嗰啲叫雕鼠啊， 死咗嘛， 死埋啊，即系佢入埋你间屋整死埋你啲动物添啊，咁你惊唔惊 啊？即系你意思嘅就系嗰个人可以随时可以出出入你间屋咯。 系啦， 神秘人 呢个 sales 啊，卖啦，你卖啦。到最后真系好贱格埋，哦呢个 sales 原来佢自己咁衰格，佢买咗，咁于是呢个太太梗系好嬲咯，哦原来你氹我贱格埋， 你 原来你自己买咗，系咪你嗰个人系咪就系你？即系梗唔系我啦，不过你渣啫嘛，呢咁嘅信我又唔会理啦，咩，即系随你讲啲说话，系你细胆啫嘛，咁样好啦，冇嘢啦，跟住咧嗰晚。呢、这、一个 sales 就已经只狗又死啦，就有一个黑影咧入咗嚟间屋啦，佢48个钟头后就卖啦， 哇， 好啦，到最后点解我睇完第七集我唔讲咧？因为第七集最紧张之后就话建安仲未破到，唔知边个，拜拜， 系。 哇！ 因为事实上是真的咁嘅，即系真人真事嘅里面嘅。 但 系 你睇 电 影， 都不知道 你系 expect 个 ending 会有啲嘢交 代。系啊，你要交代， 你要交功 课。 你作个结局又好， 你要交功课噶嘛？你悬疑咗咁耐，你到最尾，哎呀，查唔到啊！对唔住，拜拜，出字幕。 所以你有个感觉，我就觉得就系话你玩啊， 系啦， 玩咧。我睇咗咁 噶啦， 我睇咗咁多集，到最尾原来唔知系边个咁样咯。 咁啊，真系会失望。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就会觉得就系影集又从来就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即系我就会好惊睇嘅，就系因为我要付出嘅时间实在太多，但到最后尾嘅时候，往往咧烂尾咧，我就会好嬲噶啦， 扯火嘅， 系就系咁样。好，咁我今日介绍嘅呢一个就系唯一一次嘅，就系我想讲嘅就系啦，大家即系你中唔知啦，你自己决定啦，睇唔睇啊？ 冇结局噶， 我净唔推荐。 如果你净系想睇气氛， 都唔抗拒。 系头嗰两集好似好吸引嘅。 你就好多古仔其實係吸引嘅，開頭 係 作埋佢啦，點解咁啫？ 唔係咁啊，真事佢真係揾唔到嗰個兇手。 咁你咪照真事去 develop 啫嘛，你個基礎係個真事，然後你自己去改編好點都好啦，唔可以咁樣。我呢個都係一個劇集嚟嘅，《醜聞真相》係英國講政壇嘅一啲故事，我覺得好好睇，有六集，每集又係50分鐘到啦，我覺得好緊湊。咁讲一个男士，佢系国会议，英国嘅国会议员，咁有个幸福家庭，有太太，有两个仔女，而英国首相就系佢嗰啲读大学嗰啲好同学、好兄弟嚟嘅，由细玩到大。有一日，佢下边有一个女仔，国会嘅一个小女职员，就告佢性骚扰，唔系性侵。咁呢件事咧，佢太太就好震惊，哇！你有冇做过啊？咁佢冇啊，冇啊。然后咧，佢就闹上去法庭啦。咁有一个控方有个律师就是、女士嚟嘅，佢嘅辩方亦都系揾一个女律师去。咁我觉得好好睇，好睇在于咧，原来呢一个男主角佢同佢嘅好兄弟，即系英国首相咧，又系一齐喺名牌大学读。去读书嘅时候咧，有好多兄弟会啊，周围去玩啊，诸如此类嘅，亦都系发生一啲事。而呢个女律师辩护嗰个女律师，唔系控方嘅女律师咧，原来又同呢个男主角系有啲故事嘅。咁我觉得六集咧，其实好紧凑，同埋我好中意睇啲 英國政壇嗰啲故事嘅，即係嗰啲黑暗啊，以虞我詐，我覺得好好睇嘅。同埋我太太起初又信又唔信，又信又唔信，即係個老公。佢曾經有一日問：老老實實，你諗清楚，你仲有冇搞過其他女仔？ 佢驚爆啊，爆越爆越 多。係啊，我冇，真係冇，真係冇。佢諗清楚，咁佢最後原來真係又有一件事 再爆出嚟， 再爆出嚟。咁嗰個首相點解咁維護呢個人呢？因為兩兄弟之間亦都有個秘密喺度嘅。咁我覺得我好中意睇呢一類咁嘅。 呢啲咪好睇咯。 係啊， 即係你有好多嘅層次，有好多嘅嘢喺裏面嗰度，即係慢慢慢慢先就可以會 抽絲剝繭 出嚟噶嘛。 同埋有啲人性喺裏面，即係曾經有個辯護點就係話，到底你哋我用上床呢個字啦，個女子係願意定唔願意？他们在这里争拗，哇，我觉得很好看。是啊，他那件事就发生在一个电梯里面，国会的电梯里面。 在电梯里面？ 是啊。 在电梯里面发生一些东西？ 是啊，是啊，那我觉得哇， 他们照看国会电梯一定有个 CCTV 的、哦。 你去看啊，我觉得真的值得看啊。是啊，一个古老的电梯。即你知道英国的电梯。 都大胆、啊。 系啦，你去睇啊，我唔剧透啦，但我真系觉得值得嘅。六集、又系好似你头先， 其实有啲戏咧，我哋出咪后咧都讨论过，值唔值得睇下？即系睇下如果你大家觉得呢一套戏用几分钟讲讲，就系亦都喺呢个电影平台咧有呢个阿金嘅印度版啦。阿金印度版叫做 打死不离 那 星 梦，那星咧就系嗰个戏里边嘅男主角那星。嘅名 個名嚟嘅， 係啦，一個人嘅名，譯音嚟嘅。好啦，咁啊講成，其實唔需要講個劇情啦。如果你有睇過阿金咧，佢基本上係90%以上都係嗰個劇本，係啦，用翻個劇本拍翻曬成套戲。當然亦都有啲唔同啦，就係、譬如舉例，阿金個媽媽就話：人生好似朱古力咁樣，你食下粒唔知咩味。 係、 啊這個、呢個咧，佢嘅媽媽就話：人生好似一盒炸蝦餅咁樣。你雖然咧覺得好味，但你仲想要更加多咁咯，即係好似似是而非咁道出一啲人生嘅道理啦。佢抄到點樣呢？開頭都係用一條羽毛飛啊飛啊飛啊飛啊，帶領啦。咁阿金個故仔咧就講佢坐一個長凳同阿婆婆傾啦，就講佢生命嘅故事啦。而呢個咧就講阿星哥咧就喺火車度對住對面嗰個女人傾啦。最初個女人就唔係好想聽，咦呢個傻傻地。後來講到咧成幾卡啲 人都嚟 走 曬 嚟聽啦，聽喊啦，好感動啦咁樣。咁所以如果你大家覺得唔介意再睇一次阿金，但係用一個唔同嘅國家啦，同埋裏面嘅地方啦、人語言啦，因為佢裏面有啲嘢都改咗嘅，譬如阿金咧就是、蝦艇啦，同嗰、那個 到最後尾嘅時候同佢朋友 係啦、合夥搞蝦艇啦，但係佢朋友喺戰爭中死咗啦。咁呢一個咧，佢朋友都係戰爭中死咗嘅，但係就搞啲內衣褲啦咁樣。咁啊，係啦，咁啊。都長嘅套戲，咁大家 兩個幾分兩個幾鐘頭， 係啊，想唔想睇翻阿金 咧？咁我寧願睇阿金咯， 都唔同嘅。 嗱，我又覺得咁樣嘅，我覺得好係好在嘅就係，不論影集也好，又或者係電影也好，改編也好，或者點樣都好，就睇下嘅就係因應住嘅就係你嗰陣時候你想點樣去用咗嗰啲時間。如果我話會覺得嘅就係、我都唔想用腦嘅，或者咩？你有啲你好似呢啲咁樣，你已經熟咗個劇情㗎啦，你只不過睇下佢點樣 twist 嗰件事啫嘛。咁我覺得其實係 OK 嘅，但係若果有時我會想我就係睇一啲嘢會令到我自己有思考嘅，或者我自己有啲得著嘅話，咪睇你介紹嗰啲咯。咁好似我哋講緊嘅就係、到 watcher 呢啲嘅時候，我覺得可有可無嘅。但係如果你話有幾個鐘頭，你又好似冇咩嘢做， 又揾唔到其他好睇。 係啦，不如 我睇埋呢個，睇埋周星馳啲舊戲添。因為更加熟啦，嗰啲劇情係咪先？ 但好笑喎，周星 馳啊，啲好無聊聊，咁又笑。睇下你要咩，好似 Sarah， 睇下你要咩。 係咪啊？即係其實我又有時又未必一定要下下都要睇嗰啲嘅，就哇要思考人生啊！我一定要喺裏邊得著嘅好多嘢啊！咁又未必需要嘅。 有時真係嘅，嗰啲電影平台咧，好似好多戲，但係揀唔到就揀唔到。 我完全覺得你講緊係一樣嘢，因為其實我哋每一個禮拜一，我哋都要去交一個功課啦，可以咁樣講係咪？所以我都希望自己就可以喺嗰度就係睇好多好多唔同嘅嘢。除咗你話即係要去睇。睇戏之外最好的啦，个平台就揿，正如你所讲， 有时 嘢就好 似 好多，但系我真系拣唔到， 系啦，真系拣唔到。 你一睇佢个介绍就好似好闷，系咪？我就睇呢个介绍就哇，16集我睇唔到，睇唔 有啲睇咗半集真系顶唔顺，真系要走，就系咁。 尤其是系剧集，我觉得呢一个出事嘅频率系比较高啦。我唔知即系两位会觉得系点样， 所以 我好惊会开始一个剧集嘅。有时又会担心嘅就系呢啲影集，如果太好睇 嘅话，又系一个问题嚟嘅。 唔使瞓， 因为冇错，你系一个好，你系一个好大嘅压力嘅，就系话，哇，追完之后嘅话，我又要想睇，咁所以就系我都唔知点讲，所以我就会觉得，如果大家仲喺度追紧嘅，就有啲韩剧啊咁样，我都好。欣赏你哋啊，即系你哋系需要好多时间去花好多时间， 系啊。 但系最嬲有时嘅就系话睇睇下，就哇佢咁讲紧乜嘢啊？ 又或者又系翻嚟覆去，翻嚟覆去都系咁样样。 即系我系好怕咯。 系啊，最近有一套就系话韩国嗰啲讲女律师好出名，我真系睇一集我已经， 嗰啲真系好见仁见智。你介紹過嘅， 係非常律師啊嘛， 冇錯 ，Michael 有介紹過，同埋好多人都話好好睇嘅，但係真係見仁見智。 我睇一集咧，我就覺得，咦，可能個套路都係差唔多。 我同意你所講嘅，即係其實有時有好多大家都覺得你一定要睇個咩《愛的迫降》啊，真係對唔住，我又係睇咗半集之後，我已經覺得我捱唔住咯。但係個個都話好好睇，個個都好中意，即係呢個真係好難講，係每個人都中唔中意，真係好難講。所以其實我就希望講緊嘅就係話，我哋要去介紹咗嘅話咧，你都不妨可以去睇下， 系 系啦，其实有时真系即系你自己每人嘅口味都唔同嘅， 唔介意咪睇少少咯， 我都觉得系 睇少少 OK 咪睇落去咯，就系咁啦啊！好快到十二点钟，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我哋先听啲新闻，翻嚟就会淑女关注组， 2531万几宗，另外新增10宗死亡病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自今个月21号起，连续4日比前一星期增加，呈现增长趋势。专家预测疫情可能在11月至到12月重新回升。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大致天晴同干燥，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400点，跌811点，总成交金额80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1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39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13蚊，跌19.8。阿里巴巴62.7跌6.9，美团125.5跌16.1，盈富基金16.5跌8.2，日邦保险61.15跌4.8，京东集团145.9跌17.4，恒生中国企业52.74跌3.6，比亚迪股份185.7跌9.7，网易92.3跌3.7，港交所238.6跌1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876，瑞士法郎7.857，澳元4.968，加元5.732，新西兰元4.496，欧元7.7201。每百日元对港元5.2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415。日经平均指数报27059点，升168点。港金报15480蚊，升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3.73美元，卖出1653.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西贡公路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有交通意外啦，而家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出九龙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入西贡方向咧之前就有车龙噶，咁而家都系只系近住康湖居一带咧比较慢车啫，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出九龙方向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入西贡方向咧，就只系近住康湖居一带咧比较慢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咧，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星辉豪庭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丽景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中坎角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亚皆老街去旺角方向，近住洗衣街车多，龙尾就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

我成日手啊，巢皮啊， 系啊，啲 皮 好干 啊， 系嘛， 我选咗， 系啊， 所以今日我要讲嘅呢一个主题咧，就非常之啱大家啦，系咪？ 冇错啦。 好啦，咁又妹要讲一讲啦嘛。咁其实而家咧，系咪其实应该系秋冬天噶啦？霜降都嚟咗啦。 系啊，我哋成日都话要预防胜于治疗啊嘛， 嗯、 未有事嘅事情，我哋都要预先准备好 ready 好，因为一秋天好干燥啊，你发唔发觉？湿度得四十几， 系啊， 系咯、 啊，空 气嗰啲湿 好鬼痛啊。 算啦，你男朋友唔介意唔得咯。 我介意啊。 其实你男朋友咪全身都好似咧，即系又俾人哋刮过咁样。你有时有冇试过？ 我好憎啲男人只手鞋湿湿噶，掂都唔好掂我啊。 好啦，嗱，咁其实讲紧嘅就即系秋冬咧，就冇干燥啦。我哋嘅皮肤咧，不论你个手啊、脚啊、全身都系啊， 痛啊，小腿嗰阵时好痛啊， 系啦， 又痕。 系啊，譬如有湿疹啊、皮肤问题，有啲朋友呢个时间就最困扰。最烦恼、最紧张嘅时间、 啊， 因为咧发作期就系依家啦。 冇错， 今日咧唔使担心啦，我哋咧就会谂咗啲内外夹攻嘅方法咧，帮助各位熟女啊，或者另外个伴侣咧去舒缓呢个皮肤问题 嘅。即系男女都啱使嘅，今日啲 系啊， 正啊， 正 好啊。嗱，咁其实造成我哋嘅即系肌肤干燥嘅时候，有冇啲咩嘅原因嘅咧？除咗你话天气干之外， 系 啊，年纪咯， 系啦、自己都干啦啲面， 好 dry 啊。 好 dry 啊！年纪增长咧，我哋啲皮肤咧，即系无论男女都系咧，25岁之后咧，都会开始老化。 啊，你唔使担心啊，你系啊，马家姐， 好， 你24啫嘛，你仲有一年玩， 好啦喎， 系 25岁就已经开始老化噶啦、有冇早啲啊？ 系啦， 都唔早噶啦，系啊，嗱，即系因为咧老化系点解咧？毛孔入边嗰啲油脂分泌。咁咧油脂嗰啲分泌唔夠咧，就會咧即係啲肌膚鎖水比較爛咗啊，自己鎖水嘅屏障咧就會破壞咗啊，25歲之後，所以咧就容易乾燥啦。巢晒皮啊嗰啲啦，開始慢慢有啲細紋啊嗰啲啦，所以有時護膚咧唔係等25歲之後，其實咧由 B B 嗰時已經開始要護膚噶啦， 唔係啩？咁好忙啫， 係咯 ，B B oil 真係要用， 可能 B B 咧或者好多濕疹嘅問題噶嘛都，所以咧其實好多時咧，我以前有小朋友咧都係有濕疹嘅，所以咧我成日 keep 住咧，我好勤力嗰陣時見到會心痛噶嘛，拗爛曬拗損。咁我每一个钟咧都会帮佢查先， 哇！ 每个钟 好勤力 吓， 每一个钟帮佢查， 有冇用噶？ 有用，真系有用。 我谂咪 Yoyo 自己只手就好润啦。 啊，呢、這个真嘅，因为我有试过，就 系 话 你帮人查， 我发觉最滑嘅手嗰个系边个？ 系自己 做 facial 嗰个姐姐啊， 系啱啱啱。 我就话你啲手点解可以咁？佢就我日日对住嘅就系嗰啲嘅，全部都系最滋润嘅， 最靓， 好靓啊！你啲手。哦，咁即係其實你如果咁講法咧，即係勤有功就氣無益啦。即係其實勤力嘅話最重要咯，係咪啊？ 係啊，因為濕疹咧，即係一個呢個係好大嘅問題。除咗食物敏感啊，同埋咧你護膚勤力咧真係好重要，因為唔係淨係。小朋友，另外有個朋友個女咧又有濕疹咧，佢 keep 住好勤力咁樣擦咧，真係好快好翻啊！所以唔懶得咯，呢啲真係。 嗱，你頭先有講 溝通添。 嗱，你講緊嘅就係譬如可能即係皮膚有問題嘅朋友嘅話，就更加額外要注意，即係例如你有濕疹啊，咁我哋明白啦。咁平時日常生活裡面嘅話，我哋會唔會有一啲嘅提醒嘅？就係話啊，千祈唔好咁咁啊， 唔 好咁咁嘅話，又會好啲 啊。 有啊，秋冬天咧，你沖涼最中意咩啊？ 熱水有幾熱？ 我唔係好熱啊，我38度， 我好中意噶。 你中意40度？ 我知你 一 辣落去噶， 痕噶沖完涼。 我都係， 沖完涼 係啦，冇錯啦，就係用熱水沖完涼，同埋個時間咧，你唔捨得停啊嘛。好凍嘅時候，你用熱水淋住好舒服。 唔係， 咁咧你越沖得耐咧，啲水越熱咧，咁啲皮膚就越乾啦。咁秋冬天又已經乾燥啦嘛，你熱上加熱，就令到啲皮膚乾上加乾。 同埋將啲油脂係咪？聽講好似話全部洗曬啊。 嗯。 因為你啲熱水嘅話係會將佢沖埋 水分。 冇錯啦，咁、就會令到啲皮膚冇曬光澤咯。 咁我有咩問題啊？即係如果我哋嘅皮膚係好乾燥嘅時候，我哋會 暗眼啦， 哎呀， 會暗眼啦，冇曬光澤啦，係、啦， 甩皮啦， 皮膚又粗糙啦。咁你甩皮痕，你會凹凹損就會發炎咁樣咯。 嗯， 係啊，所以即係盡量調翻個係。不要太熱的温度咯、又不要太耐時間咯沖得。 最 熱 都是39啫，即係教個沖涼。 系啊，唔得噶，冬天可能42啊， 哇，42啊，好， 哇，你烫鸡啊， 烫鸡喎， 真系可以讲，唔好得， 一扯啲头发甩晒，哎，好似烫鸡掹毛啊，扯甩啲头发， 食得， 冇啊， 嗱，今日我哋咧有啲预防嘅方法，由内至外， 好啊，请讲， 同熟女分享下， 好， 系啦，咁我哋由内再讲起先啦，咁身體裏面嗱，就係、有我哋不厭其煩，成日都話要飲水、飲水、飲水。 不過呢個真嘅，係 係啦，飲水係好重要， 好重要。 因為你唔飲水，你皮膚又乾，頭髮又乾，嘴唇又乾， 嗯， 係嘛？咁除咗飲水咧，飲啲滋潤啲嘅湯水都好重要。前兩集我哋分享咗秋天嘅養生食物啦，大家可以重温翻前兩集啦，去港台重温翻。咁咧同埋要食翻啲啱自己嘅同埋啱秋冬季食嘅滋潤嘅食物啦， 例如咧 嘅食物啦，譬如南瓜咯，就是、前兩集我哋講過噶啦，南瓜啦、雪耳啊、蓮藕嗰啲咧，都係好啱秋天食噶嘛。沙參玉竹嗰啲煲湯都好啊，滋潤啲，係啊，你個人潤啦。咁就會發出嚟啲皮膚都好滋潤㗎喇。咁同埋尤其是打完邊爐啊，冬天最鍾意㗎啦， 咁你先打啊， 冬天啊， 係咪啦， 日日都打， 我都係咁話， 係啦，朝頭早早餐有打邊爐我都揀啊，你又似你又冇咋， 因為打邊爐你可以食好耐，係 啊，同埋快靚正，唔使煩啊，你又鍾意食肉嗰個又鍾意食魚， 冇錯，洗洗切切啫嘛， 乜嘢都食得嚇，咁但係打完邊爐大家覺得点啊个身体 干咯、 一阵味咯， 系咯，喉咙咯， 系啊， 钳钳， 系啊系啊， 唔舒服， 喉咙干啊，个鼻咧又好似鼻烟，又好似好干咁咧， 系啊， 咁咧呢个时间咧，你就要饮翻啲清润。清潤啲嘅養生茶或者糖水啦，係、啊，即係譬如你啲木瓜啊、雪耳啊，或者煲啲綠豆沙葛湯啦、腐竹薏米糖水咧，即係你唔係話冬秋冬天就唔好食寒涼嘢、但係你成日打邊爐、成日 BBQ， 你個人其實已經好燥、你一定要。飲翻啲清潤嘅嘢咯， 所以其實係有、所以其實有時好多嘢嗰啲配搭咧，你會覺得就係、你有冇發覺嗰陣時候你去新娘潭嗰度咧，barbecue 咧，一定係煲呢、這個 糖水啊， 係啊，一定係 攞個契煲去， 係啊， 冇錯，一定係煲嗰個咩叫做 腐竹雞蛋， 腐竹雞蛋糖水嘅、有原因嘅、你有冇發覺呢一個時候飲腐竹雞蛋糖水係特別舒服嘅？ 我中意有成隻雞 蛋，你冇咁正，但係呢個時候你一食埋，你會覺得哇嚇， 潤啊， 好似搽咗啲 cream 落喉嚨度咁， 係啊，暖粒粒， 尤其是燒完嘢食。飲一碗係十分正， 係啊，有原因嘅。 冬天喺室外係 特別襯嘅，係啊， 係啦。 好啦，除此之外咧， 係啦，內在講完，我嚟講下外在咯。 好啊。 是啊，外在呢，因为呢其实呢我哋其实都要保持皮肤清洁啦、一年四季都要啦。咁、秋冬季嘅时候呢，可能你唔想湿水好冻啲水咁样，就用好热嘅水嚟洗面，就千祈唔好啦。如果唔系啲皮肤好似头先冲凉咁都好干啦。咁、呢秋冬季都系需要搽防晒、搽防晒都要记得落眼妆啦。係啊，梗係咯，一年四季都要㗎。咁呢同埋一星期或者十日呢最好做磨砂一次。如果你唔磨走啲死皮呢，有陣死皮喺度呢，你幾靚嘅護膚品呢都滲入唔到你啲皮膚， 浪粉 嘅 人哋好巴閉嘅。最近呢 ,YoYo 呢買咗三支嘢同你分享下你。 三支咩雞毛掃啊。 唔係啊，買咗三支嗰啲嗰啲護膚嗰啲嘢啊，我洗咗成8500位數字、啊。 哇 唔係生日氹下自己開心囉。 五位数字啊， 得唔得？ 真系好，真系一分钱一分货嘅，好、多嘢都系啦，咁、就真系几好嘅。 嗱、我同大家 分享一下咧，就系其实我最近咧买咗有一个韩国牌子嘅，应该系夜晚黑揾嚟搽喺个嘴唇嘅一个 mask。嗰、那個我覺得好值得推薦，嘴唇 mask 唔好以為啫，我好麻煩喎，會唔會喺度周圍都係？佢又唔會嘅，但係佢就好平嘅啫，講緊嘅就$100有走。咁就你搽咗之後，如果你厚厚地搽上去嘅話，你知唔知咧神奇地方係乜嘢咧？每一日朝頭早嘅話，我都發覺嘅就係佢會甩皮。我個嘴唇會甩 皮， 係啦，即係佢食甩皮嘅意思嘅就係 換皮， 佢幫你換咗啲皮。咁啊，跟住咧你就用一啲 tissue 咧抹咗佢嘅話咧，真係潤嘅。 即係成個嘴唇閃 亮 亮 嘅，嘴唇嘅就唔會有嗰啲細紋咁多。 要過夜啊！ 要過夜， 咁犀利！ 我有時就唔將佢過夜，我直頭係要將佢咧就係當係普通嘅啲潤唇膏嚟去搽。佢仲有微微嘅士多啤梨味，我覺得呢一個真係好好，係佢唔甜嘅，但係個味道就有呢個士多啤梨味。 會唔會引隻蜜蜂埋嚟啊？ 真係唔錯， 唔會引佢男朋友食多幾啖嘅 同呢個唇膏係冇關 係。私密嘢唔想同大家分享。 即係呢一個我就可以介紹俾大家啦，平平地係啦，可以用嘅咁咯，好唔好啊？好，咁一陣間你翻嚟嘅話咧，就要介紹俾我哋嘅咧，就係一個秋冬嘅一個滋潤嘅湯水咯喎，係咪啊？ 係啊， 啊嚇，難唔難？難唔難搞㗎？嗰個 好 easy 嘅， 真係好 easy。诶，有几多样嘢到啊？ Yeah, yeah.有几多样嘢到啊？ 一二三四五样到啦。 算你啦， $100搞唔搞得掂先？ 搞得掂，搞得掂， 搞得掂系咪？ 有走， 好啦，好啦，$100出嚟。 转头翻嚟会同大家要讲讲嘅就系啲秋冬嘅滋润护肤汤水片啊！吓，转头翻嚟就同你。 系啦，好。 When something so near and dear to life explodes inside, you feel your soul is set on fire. When something so deep and so far and wide falls. 沙拉姐 Yoyo 主理， 好啦，咁继续翻嚟要讲紧嘅就系话咧，就我哋呢一个咧，哇，秋冬啦，咁啊，究竟点样啦？要润一润佢嘅，好啦 ，Yoyo 交俾你啦嘛， 系啦，我哋 今日就教大家煲个糖水， 好 最中意噶啦，甜嘢， 正啊，好嘢啊， 够晒润。嗱，我哋咧有几样嘢嘅啫，木瓜啦一个啦，买红肉嗰啲木瓜啦， 红肉嗰啲 甜啲，系甜啲。咁青木瓜冇味啊嘛， 系啊，青木瓜我都真系唔系好中意。 我都覺得係， 又 OK 嘅，中湯都 OK， 係啦。咁咧，紅肉木瓜一個啦，雪耳一個啦，南杏同北杏啦，係啦，仲有桃膠， 桃膠， 桃膠， 啲咩桃膠？ 係啊，好興啊，你有講過噶啦， 係啊，仲有可以落羅漢果或者冰糖，就係咁多嘢啦。 哇，咁少嘢噶咋？ 係啊， 咁要幾多？ 簡單啦， 啊嚇。 吓、啊、有哇你 桃胶要几多啊？ 到六七碗喎、啊，桃胶你其实三分一碗都得，睇你自己想几多，因为佢发大咗都好大个嘅，你要浸过嘢啊，因为嗱、木瓜我哋首先去咗皮切件啦，雪耳浸软咗，咧去咗个底部个定啦、硬嗰个嘢啦，如果唔系好酸嘅，就南杏我哋用四汤匙。 南杏四汤匙， 两汤匙，系、 okay. 啦，北杏少啲，因为北杏咧有少少毒性，系、 哦、 啦， 知道， 北杏有少少毒性就唔好落咁多，所以去药房要分开买就好啲啦。桃胶咧就浸过嘢啦，三分一碗到啦，咁、全部材料咧预备好晒，大滚咗，煲滚去大火，滚咗就转细火，煲半个钟到咧，加糖落去调味就食得噶啦。 哇， 要加咩糖、啊？ 煲晒滋润， 佢冰糖或者罗汉果， 冰糖或者罗汉果糖。健康啲咪羅漢果糖咯，但就貴啲。咁冰糖就你視乎自己中意幾甜，你就落少少先，唔夠甜就再加咯，係啦，冇錯。呢個就係好滋潤嘅秋冬滋潤呢個護膚糖。 我想問啊，呢個糖水 皮膚都好好， 凍食得唔得㗎？即係煲凍 最好係暖就有一啲咯。我哋如果講養生就都通常都唔會建議飲， 因為我有啲男朋友怕熱嘅， 因為佢粗底啊， 我要吹嘅噃。 因为啲男朋友粗底， 吹俾人哋饮咯。 系啊，我吹噶， 系啊 ，OK 嘅。好啦，嗱，咁其实如果可以快快咁样一个分钟里面，可以同我哋讲多一个，譬如我，你我听讲好似话你有一个嗰啲保湿面膜都可以同大家分享。 系啊，嗱，两个添啊，一个咧就 for 干性，一个 for 油性嘅。嗱，干性皮肤咧，嗱。乾淨皮膚呢個滋潤面膜好簡單，四樣材料：蛋白、蜜糖、麵粉、香蕉或者牛油果。係啦，撈埋一劈嘢咧，即係好似浆糊咁樣撇落塊面，敷十五分鐘就 OK 嘅啦，好潤真係好潤。我上年 其實不如食呢啲嘢 好， 我覺得幾好食你個面膜。 我仲有啊，如果我搽埋個身得唔得咧？ 打梗系得啦， 系啊，搽多啲， 秋冬啲。 好啦，咁嗰个油性皮肤嘅咧，系快脆脆啊！ 油性皮肤都系大同小异啦，可以绿茶粉啦，或者绿豆粉啦，系啦，用蛋白、麦皮同埋牛奶，又系捞埋咧，浆糊咁样敷上块面，咁就好滋润噶啦。 知道晒， 多谢晒友友妹啊！好，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其他嘅一啲熟你关节嘅嘢啦，姐姐，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股显著下挫，恒生指数开始跌穿16000点关口，再创超过13年半新低。恒指最多跌近820点，低见15392点。中午收市报15401点，跌809点，跌幅大约5%。半日主板成交额多达近815亿，科技指数接连失守3000点同埋2900点关口创新低，半日跌近7%。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表示，东铁线过海段通车之后，对整体铁路网络带嚟正面影响，亦都令到屯马线同荃湾线舒缓好多。但長遠要研究會不會有一些地帶仍然出現樽頸，例如在鐵路方面，會研究在錦田附近經葵涌連接至九龍塘站的中鐵線。公路方面就建議在大埔興建沙田繞道去到荔枝角，以舒緩吐露港公路的擠塞情況。施政報告提出興建三條主要幹道和三條策略鐵路，對於哪一個項目會優先進行，林世雄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 涉及的六个项目会在今年年底咨询公众，到明年年底整合意见和分析，再整合出整体蓝图。林世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对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有信心，虽然在疫情下某些情况未必能够完全恢复，但香港存在优势。早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亦都发表报告，全球运力要到2024年才大致回复至2019年的客运量水平。他估计本港亦都大致循住这个步伐。他又说，自零加三安排之后，本港运客和飞机量增加很多，而到12月底传统旺季将会是挑战，当局会和整个业界努力提升所需的运力。对于有航空公司停飞香港航线，林世雄说会和业界沟通，香港要做好自身，如果香港有市场，相信这些航空公司迟早会回来。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施政报告提出向合资格外来人才退还在港置业额外的印花税措施，初心是以招揽人才为目标，因为暂时难以评估对公共财政的影响。许正宇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疫情下金融业会尽可能采用科技应对人才情况，将影响减至最低，强调施政报告不只有涉及高端人才的计划，亦都有金融市场发展措施，因为人才是择木而栖。他又说，局方较早前已经成立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工作组，比较年轻同事接触不同界别领军人士，了解在本港和内地相关实际业务情况，做到政策更具针对性，亦都期望通过小组提升局方工作更全面和内地对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大致天晴和干燥，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401点，跌809点，总成交金额814.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11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39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13.4，跌19.4；阿里巴巴62.8，跌6.8；美团125.4，跌16.2。盈富基金16.6元，跌0.1；日邦保险61.15元，跌4.8；京东集团145.8，跌17.5；恒生中国企业52.74，跌3.6元；比亚迪股份185.8，跌9.6；网易92.2，跌3.8；港交所239元，跌13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48.92，瑞士法郎0.999，加元1.369，人民幣7.254，英磅對美元1.132，歐元對美元0.984，澳元對美元0.63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4。日經平均指數報27,042点，升151点。港金報15,480元，升3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55.43美元，賣出1,656.4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有180年历史嘅维也纳爱乐乐团，将以香港作为亚洲巡演首站。10月24日和25日晚上8点。维也纳爱乐乐团音乐会，香港电台第四台，港台电视32现场同步直播。节目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 乡郊一般选举包括原居民代表选举、居民代表选举、街坊代表选举。

叫做阿文，今年40岁。人哋话男人41枝花，女人40烂渣渣。嗱呢句话听落好似赞紧我哋系咪？吓，其实系激紧我哋啊！我哋一枝花又点啫？瞓喺隔篱嗰个系烂渣渣啊，死味！其实咧，我系讲嘅啫。我老婆喺各方面睇都唔错嘅。我补充一下吓，我老婆喺人哋眼中睇系唔错嘅，靓啦，对人又好啦，容忍力高啦。不过呢，以上种种都是你哋爱人之间都享受啫。我作为佢另一半，得到嘅待遇啊，啱啱相反。佢翻到屋企，一落咗妆，唉，我都唔好意思再望。佢啲脾气啊，就会开始爆发。就是、由几时啊？就是、由入门口开始咯。 点啊你？又将啲鞋摆到周围都系。讲咗几多次啫？啲鞋踩过出街噶，分分钟有菌噶。咩啫？你系咪好想中新冠啫？吓、系咪你要参加嗰啲跳舞团体啊？乜都好啦，孩儿啊，周围去污糟邋遢，讲极都系咁，几十岁人一啲卫生常识都冇噶你。 嗱，呢个就系我老婆啦，结咗婚10年，我睇住佢由一个天使，慢慢变成一个。好恶嘅天使，魔鬼就未到嘅。落咗妆之后啦，唉，虽然系咁，不过我系一个长情嘅人，起码我觉得自己系啦。虽然有佢咁大嘅转变，我对佢心依旧冇变，直至有一日。 Hi Michael， 你系？企喺我面前系一个全身 OL 打扮，面上嘅妆容化得恰到好处，多一分太多，少一分太少。佢企喺我面前，身上仲有一种年轻少妇嘅香水味。哎呀，我融化啦！诶、你头先咩话？ 啊，我系话我系新嚟噶，老板话叫我跟你学下嘢。 哦，学嘢啊，好啊，好啊，好啊，学咩我都肯教噶。唔知点解。由见到佢嗰刻开始，我突然之间由一个好正经嘅人，变咗个成日有幻想嘅人。幻想啲乜嘢？唉，嗰啲幻想嘅画面，由浪漫变激情，由激情变偷情。哎呀，搞到我都有啲面红。唔可以咁噶，我系个结咗婚嘅人，我唔应该谂呢啲嘢噶。 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男子禁望温美能见谅，但觉万分紧张，他因更未上，谁令我突然充满幻想，谁令我饮魂脑际飘扬，了对我爱心爱情温柔，为我拨开忧伤，找得失去乐趣，谁令我仿似初恋再上？我心中蕴藏爱意千百丈，怎肯松依恋，永远失常，结伴上天际，自恋只悲长。 Michael， 今晚放工得唔得闲啊？ 你问我 啊？系啊。 啊，做咩啊？做咩得唔得闲？ 冇，呢一排咧，我成日麻烦你啊嘛。有时咧，你做紧嘢咧都要帮我、啊，所以咧，我想请你食餐饭，多谢你啊。 同佢食餐饭？哇！我谂咗好耐啦，估唔到我唔敢开口，佢反而开口。哦，得，冇问题，食饭啫嘛，得噶，得噶，得噶，得噶。 咁一阵间放工，我过嚟揾你啊。 哇，好啊，好啊，好开心啊！哎死啦死啦死啦！ 今朝仲应承老婆今晚同佢打边炉。啊，唔紧要，同佢讲公司嘅紧要事，开会咪得咯。咁同同事联谊下，梗系要啦，系咪先？唉，而家天气咁热，探乜鬼嘢边炉啊？迟啲先啦。好，一于咁话。呢间餐室啊，哇！真系我都未嚟过咁好情调啊，真系 吓。系啊，我同我老公都成日嚟噶。 吓 吓， 哇！原来佢有老公噶，哦，系啊，系啊。 其实你第时咧都可以带你嘅太太嚟呢度食饭啦。 我老婆好少同我出嚟食饭嘅。 啊？点解嘅？ 好多时大家有应酬啊嘛，咁通常都系大家自己食完饭咪翻屋企咪见咯，系咪？ 哦，咁样啊，咁感情咁好咪好咯。 麻麻地啦，其实真系麻麻地啊，真系啊，都系咁上。你咧 O 唔 OK 啊？ 啊 ，OK 啦，我老公咧唔系唔好。不过咧，乐然咪太过安于现状啊！佢而家咧系一个嘅中级职员嚟嘅，嗱好多同佢差唔多资历嘅都升晒啦。我成日叫佢争取下噶，佢话咧而家咪几好咯，如果升咗职嘅话会好辛苦噶。 咁样多劳多得嘅，佢应该明白呢样系咪啊？系咪咁讲？ 我都系咁讲噶，所以咧我好佩服你噶，一个人咧能够管晒成个 department， 又好有魄力啦，又好有说服力。 过奖。佢好似好欣赏我，唔得佢中意我。 仲有啊，其实咧，我老公唔中意我翻出嚟做嘢噶。 哎呀，点解咧？ 佢咧成日话我咁靓啦，怕我会俾人追咗、啊。 有道理，有道理。咁你诶点答佢啊？ 我咪话咁你要对我好啲啦，咁啦。 讲得好啊。 系啦，你太太咧、 做咩啊？佢做咩？ 佢会唔会惊你黐埋其他女仔度噶？ 唉，佢唔理我嘅、哦。有时就算我夜翻啊，佢都嚼嚼声瞓咗觉啦。 系啊，咁佢对你好有信心啦。 有信心又点啊？信心唔系一切，关心先一切啊嘛。唔、哦、知点解对住面前呢个咁靓嘅住家少妇，我突然之间有少少唔系几好嘅念头，我想发展一段婚外情。我一五一十咁不停讲我自己有几唔开心啊，太太唔理我啊，将佢屋企啲表现咧讲晒出嚟，我希望佢可以有同情，变成由怜生爱。由嗰晚开始，我对呢个同事嘅感觉越嚟越浓，我特别留意佢嘅一切，我甚至走去人事部借咗佢嘅 file 嚟睇，抄低埋佢地址。我知咁样唔啱啊嘛。但系正如一节歌话斋 ，If loving you is wrong, I don't want to be right。爱你系错嘅话，咁就错落去啦。 喂，食饭啊！呢排做乜鬼啫？你成日发牛痘，公司好忙咩？ 系啊，好忙。人哋话公司，人哋话女人嘅第六感好犀利。我呢排个身咧，成日好似挂住嗰个女人。我唔系好敢同我老婆讲嘢，我惊佢突然之间问：喂，你系咪中意第二个？到时我都唔知点答啊！ 喂，好心理啊，啲嘢唔好成日乱咁摆啊！我就嚟唔执噶啦，反正执完唔够一日又乱翻噶啦，你自己烦唔烦嘅啫？成屋都系嘢，唉，你细个嗰阵奶奶冇教你嘅咩？吓、啊，执屋啊，一翻嚟就系挂住睇手机。咁大个人成个细路咁，成日要人话你丑唔丑嘅啫你。 我冲凉先， 次次都系咁噶，一话亲你就冲凉，一扎扎。 嗱，你听到啦？呢啲嘅说话，呢啲嘅画面，几乎日日都系。我已经习惯咗，越系咁，我心啊越系挂住嗰个办公室嗰个女同事，嗰个住家少妇。佢而家做紧乜咧？有人问爱情系三分感动，七分冲动。如果我而家去佢屋企。同佢话我中意佢，你估佢系咩反应啊？我跟住上次喺人事部抄低个地址，战战兢兢去到佢屋企，哦，系一栋半身不旧嘅住宅单位。呢啲看更咧，成日都唔知匿咗喺边嗰啲咧。我呢个陌生人行入去，完全冇人阻挡我。我搭 lift 去到佢嗰层，好快就揾到个单位。哎呀，死啦！我心跳都好紧要，一阵间如果佢老公喺度，我应该点咧？ 如果佢老公唔喺度，我系咪应该即刻表白呢？啊！突然间，我听到佢开门嘅声，一时之间唔知点算，即刻就匿埋喺后楼梯啦。正当我谂紧下一步点做嘅时候，有个师奶攞咗垃圾出嚟抌，哎，个样咁熟嘅，唔系佢啊，唔系话落咗妆个样争争争争争咁远啊，你唔好吓我啊！望住佢熟悉嘅背影，行翻入个单位，我终于证实，原来抌垃圾呢个真系佢，我个脑混乱啊！平时喺办公室佢个样唔系咁噶，突然间听到门后边，佢好大声咁话。 你啲嘢啊，仲有冇乱啲啊？你死我嗰阵啊，你阿妈冇教你点样执屋嘅咩？咪东一只物西一只物啦，连三岁啲细路仔都好过你啦。仲有啊，寻日食完饭啊，嗰啲碗同埋筷子仲未洗啊，你咪想野曱甴啦？我话俾你听啊，你再唔系嘅话咧，我要你搬出去住，我再憎人就唔干净嘅，你知唔知道啊？ 听到佢不停咁闹人嘅时候，我几乎以为我老婆喺里边。吓，乜原来平时咁可爱嘅住家少妇，放咗工翻到屋企，竟然会变成同我老婆一样嘅？我开始谂，系唔系天下间所有做人太太嘅都系咁嘅咧？定系任何可爱嘅女人结咗婚之后就会变成咁嘅咧？我坐咗喺楼梯嗰度，闻住嗰啲垃圾嘅臭味，陷入咗解唔开嘅迷思里边。所有嘅浪漫而家都唔知去晒边，佢继续喺门后边闹人闹人，唉，点解会咁失败？我究竟爱上一个天使，定系魔鬼，定系本来天使结咗婚就会马上变成一个魔鬼？ 善会或是彼此欠缺默契？从前情浓如酒，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逝，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问什么因素错误计？情人能重逢心，却未获联系。今天的你已像完全陌生，就算始终不变一般的美丽。情已逝，你当初伤我心，令我悲凄，不得不放弃。友情何时已消逝，没法可重计。初一带走，便再不归。虽今天再与你，浓情仍然似水逝，从前莫再提。从前情浓如酒，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逝，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问什么因素错误计？情人能重逢心，却未获联系。今天的你已像完全陌生，就算始终不变一般的美丽。情已逝，你当初伤我心，令我悲凄，不得不放弃。友情